並未提及中國，但外界相信歐盟是要回應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在上午10點，颱風尼亞圖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大約134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早上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4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3点，升64点，成交金额4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0点，升26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中国电力3.76系跌5.8，阿里巴巴121.7系跌4蚊，ESR 24.75跌6毫，腾讯控股469蚊系。469蚊系升2毫，美团248.2升3.6，港交所429.6跌5.2，京东集团342.2升8毫，盈富基金23.88升4仙，比亚迪股份308.2升2.4，中国平安54.95升7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3，英镑10.363，瑞士法郎8.481，澳元5.543，加元6.086。新西兰元5.316，欧元8.833，每百日元兑港元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25。日经平均指数报27,736点，跌198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8美元，卖出1,78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咧，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近住兴发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在摩顿台。在九龙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咧就比较挤塞，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海达村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道村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丹桂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听电话要用免提装置，但最好都是将车停定先讲电话，或者请同车乘客带路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当学生正在街头演出，突然一群警察冲过来，并点名将邓中夏、赵西炎、陈延年以及柳眉四个人以主谋名义带翻警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1989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音乐舞台剧《风雨摇滚》。 怎么这么时唱歌，在啦啦啦啦直播。 是我听错望错，怎么会继续振作？ 风雨摇滚当年于演艺学院演出四场，由黄海芹、杜德伟主演。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的，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风骚快活人开始，我就是打败笨招强哥的小张张。 我就是客家婆李丽人。 没错，是 我是用来对付笨 招的曱甴强。 是 那些皮皮真是什么来的？ 射啲嘢落嚟， 你知唔知啊？阿笨招强，你琴日几乎累到人哋咧，就系跌亲啊！因为琴日咧，我睇翻咧留言，有个听众，佢话啱啱落楼梯咧，听紧笨招强输咗咧，佢笑到几乎叉错脚，好彩系啊，掹翻。咁所以咧，我再提咧，如果你听紧风骚快活人咧，食饭饮水或者落楼梯揸车乜都好咧，提高警觉，小心啲系啦。 其实我谂，如果咁讲法嘅话咧，听住我哋风骚快活人，基本上你咩都唔好， 咩都唔好做， 系咪啊？你唔觉得样样都好危险咩？躺平就最好啦。人哋有永恒族，你就是躺平族。 享受享受三个钟嘅节目就得啦。 系啊， 好啦，咁啊，星期四今日又开波，约定大家呢三个钟头唔好行开，一路听住我哋，好唔好？ 好，有嘢咁啊， 来吧， 开心心，来吧。 正，今日做啲好正嘅。唉，我呢、這个呢、這个校长真系难做，呢个学生跳晒上台， 系两个， 系跳晒上台， 不 阿笨招强，笨招强裤都全部走埋嚟嘅，冲凉位要冲嘅大哥，你厕所冲唔得， 好开心啊！ 喂，十七度，室内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我哋有草蜢跟埋关淑仪。 set so set 送俾阿笨招强听啦。今日天气咧就系天晴啦，干燥啦，早上清凉啊吓，都唔系冻啦，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听日仍然系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啊，持续天晴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嘅。 系啦，我觉得今朝咧系有啲凉嘅，所以我今日都第一次就着咗冷衫。 我都我着件线衫。 系啊，哇，今日好靓仔啊你。 佢一向都好靓仔。 一翻嚟嘅时候，我唔系喺呢脚喺呢两日啫，讲真，我讲真心嘅，系啊，我又唔可以话。话佢一向都好靓仔， 你原来对我系真心噶， 我对你系真心噶，系、 哦、啊，你对我唔系真心， 我闹你都系真心噶，你唔 feel 到？我知啊，我知、啊， 你对我哋唔系真心， 系、啊，绝对、 哦，我都觉得你系嘅，系 啊，我赞你就系真心赞你咯，系啊，闹、啊、你就系真心闹你咯。 不过咧，马老师咧有另外一种嘅魅力嘅，你知道几多 fans 啦？琴日咧佢个故事推出之后咧，话、有个听众咧佢留言佢系连续 loop 三次啊，听三次嗰、那个，琴日你嗰个余生啊， 我哋自己写嘅嗰啲，我翻去我都会听几次噶。 所以佢话马老师好嘢吓。 我冇辦法，兩位大師面 前，你啲文采犀利啊！ 我就係老師，你就係李大師、梁大師。 你要請我飲檸蜜添啊！ 哦，你後生， 喉嚨沙， 因為扮扮婆婆， 係啊，我要扮婆婆啊，要扮後生啊，係咪先？ 我覺得佢開頭嗰個婆婆真係好鬼正。 唔係，我直頭係諗到三歲有相逢，李思琪咯，係黃韻詩嗰時候咯， 係 啊，上咗身㗎我。 其實咧，做廣播劇咧，一來係挑戰啦，二來都係一個好大嘅享受嚟嘅，就係要扮唔同嘅角色啦、年紀啦。甚至是好人坏人等等都是要即是用自己去想象和加入他的角色。 还有呢就是不能够无的就是大佬的 mixing。 没错。 就是 live mixing。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越来越 advanced， 你会发觉就是开头只不过可能是一个音乐和片尾曲。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近期呢我们都是多了有很多的音效。 对、还 有 就是 可能 是 海浪声、再加上就是其实你说是 background music， 我们多了几只。希望可以给到大家有一种的就是更加立體嘅感覺，我真 係 揸緊車，咁我就哇有啲風吹住啊啲咁嘅感覺， 係咪？ 喺海邊又有海浪聲， 每加一樣聲咧就多一個出錯嘅危險，因為你要換碟啦，你要揾，因為一個碟可能有四十幾個 效 果聲 啦， 你要揾嗰下啦，同埋自己講緊劇本啦咁樣。 係啊， 但係我覺得如果你做一個好聽嘅廣播劇咧。为咗安全而唔出咧，系对唔住自己嘅，所以咧几多嗰日阿Yui嗰只嗰个寂寞的男人， 系 一动摆喺度，都系一路做一路换嘅，希望大家会。喜歡啊， 係啦，最緊要啦，能夠 feel 到我哋即係做廣播劇嘅，其實我應該係成個節目啦，我哋嘅誠意咯， 不容有 我哋嘅努力啦。你估我2022年咧，可唔可以俾我做一次男一？ 請問你嘅誠意收喺邊？ 你嘅誠意喺邊？ 你嘅誠意收喺邊？ 係咪收底啊？ 收喺我睇唔到嘅地方。 收喺 邊度啊？你唔好咁啦，其實咧， 我哋點啊？ 我媽媽聽緊嘅， 我記得啦，我知道啦。 你媽媽聽緊嘅， 原來點解佢有個咁脹嘅肚腩，佢啲誠意收曬喺度。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成个肚都系诚意， 系啊，一割开嘅，我哋诚意倾泻而出啦，系咪？ 我妈妈嗰日问我， 系， 佢话你好贪心， 我系啊， 佢话你有电台攞啲乜嘢啊？你攞人哋啲乜嘢啊？吓，点解人哋话你贪心？ 你爸爸冇好好啊，爸爸冇走， 我当年点教你吓？哎呀！阿强仔，我当年我教你乜都可以贪，就系唔可以贪心。 佢无端端嘅咩时候同你讲噶？ 夜晚冇人走晒嗰啲啦。佢话你都几十岁人啦， 唔好做啲咁嘢啦。 系 啊，丢假。 系啊，瘦嘅时候以为你吸毒，太肥嘅时候就话你兜嘢。 佢话你咪唔够钱使啊？ 冇好人做啊！呢个人 咁啊，咪唔够钱使。 咁你梗系乘机话系啦。 我梗有啦， 系啊，妈俾住几千蚊我啦，咁啊，咁啊，咪我哋唔觉意唔觉意，帮你甩翻几千蚊翻嚟使下， 好啦，咁啊几好啦，系咪先？煲啲鱼汤翻嚟，食大家， 点解 跟住佢最后问咗一句？其实我系咪得罪咗阿梁锦章同你啦？而系我话你有啲钱，你系请人哋食饭啊？你唔好咁啦。 点解佢觉得？点解你觉？佢觉得你得罪我哋两个嘅？ 即系我觉得我哋闹，觉得我哋态度不善咯。 成日话 我， 又闹我，又闹闹教教啊，时呢时候闹啊咁样，佢就。 但系马马冇你明唔明啊？其实我真系唔想。 我哋怀住一颗爱心。 每一日其实我都同自己讲，就我今日对小强好啲，我同你讲过噶啦。我每一日其实基本上喺个意识上面向自己咧催眠噶，知嘛？ 阿伯母，你佢细个嘅时候，你闹佢，你系咪真噶？唔系，你打佢 pat， 你系咪真噶？唔系， 你想佢好啊嘛？ 冇错，呢系出于爱心嘅，所以我哋 爱之心痛痛即系痛之切， 扎扎之切， 扎之切 系啦，爱之心扎之切， 我想切之切，我未咗切你， 任好任好咁， 我未 切，未切， 扎之切，我哋怀住。好关心呢个同事嘅前途， 系冇错。但你明白马伯母其实坦白讲就系因为其实你个仔有时做嘢真系觉得好奇怪，因为其实我琴日咧都亲身去尝试一下嘅就系究竟借错一只碟 嘅机率 可以 有 几 高 咧？咁原来其实系一诶零嘅，咁但系你都可以嘅就 系 有本事可以借错两次，咁嗰样嘢 同一日 真系 觉 得骨骼惊奇， 系啊系啊，乐坛奇葩。 系收手未啊？请问 我真系唔明啊！唔系，有啲嘢我真系 唔 明啊！ 借错都唔紧要，借错佢再入去直播室隔篱间房听一次 啊嘛！ 嗰啲叫 QC 啊， 系啊！ 你做啲咩 QC？ 你系咪鬼上身？其实 佢 人哋鬼揞眼，你咪鬼揞住你个耳仔啊！我俾你听， 我想问你 QC 嘅时候，你 Q 咩噶？吓，你 Q 咩噶？其 实 Q time， 我怀疑咧。 哦，原来你在里面度 Q time 嘅， 即 系 你扮 对咗我哋两个， 扮扮 QC 嘅啫， 系啊，系啊， 即系炸低 佢 Q 个 CUTE， 我谂我年尾要去还神先得， 唔好啦，赶唔切啊，嗱嗱声 你 今日做节目， 你唔单止还神，我觉得你要转运， 因为咁要 车 公庙，车公庙 转都转运， 我仲要喺度拜埋四角， 要，我真系觉得你要啊， 要 系啊， 要使段时间 拜啦你，系啊。冇错， 好开心啊！今日 阿师傅嚟， 系啊， 听日听日 系， 听日嚟啊！ 我问下佢，俾 玲玲 师 傅 系啊， 俾到我俾到符我袋， 系嘅两系 袋住都唔得啊！你要贴喺额头啊，咁先够力啊！知唔知？ 我觉得你要每一日饮啊，烧嗰啲符咒，跟住饮啲符水， 有冇樽装？费事朝朝朝朝， 我哋饮支游戏， 整啲纸盒嗰啲，你每日饮两包。 好， 哦，早晨，风骚快活。 When this story happened, the autumn leaves were floating unmeasured down to the ground, recovering the lake where we used to swim like children. When the sun would dare to shine, that time we used to be happy. Well, I thought we were. But the truth was that you had been longing to leave me, not daring to tell me.On that precious night, watching the lake, vaguely conscious, you said our story was ending. Now I'm standing here.No one to wipe away my tears, no one to keep me warm, and no one to walk along with, no one to make me feel, no one to make me whole. Oh, what am I to do? I'm standing here alone, it doesn't seemSo clear to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about this burning heart of mine? Oh, what am I to do? Oh, how should I react? Oh, tell me, please. The rain was killing the last days of summer.You had been killing my last breath of love since a long time ago. I still don't think I'm gonna make it through another love story. You took it all away from me. And there I stand. I knew I was gonna be the one left behind. But still, I'm watching the lake.Vaguely conscious, and I know my life is ending.Now No one to wipe away my tears. No one to keep me warm. And no one to walk along with. No one to make me feel. No one to make me whole. Oh, what am I to do? I'm standing here alone. It doesn't seem so clear to me.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about this burning heart of mine? What am I to do? Oh, how should I react? Tell me, please.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喺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系违法嘅。选民必须喺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喺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三大猛人加持，梗系开心仔啦！ 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美国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证实的过。其实叫智慧什么，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播，怕平凡的。 除了有 Joey 听做监制之外，对方还找了他老友雷友辉和资深乐手 Nick Lau 一起录歌的 intro， 令到乐队 One Promise 感动之余，亦都觉得有份传承的感觉。作曲编曲 One Promise 填词林若玲，监制 Joey 听。上榜四个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One Promise 平凡人的自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翻嚟我哋风骚范啦，仲有一分钟到早上十点半嘅，有位 Sandy 留言啦，佢话系啦，瞓喺床听系最正嘅啦，咁样系啦，不过有啲人翻紧工又冇办法啦，吓、或者系做紧嘢啊，搭紧车啊，诸如此类啦，吓、咁点都好啦，咁啊继续听住我哋呢个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接下昼一点。 至于今日咧，我哋就会有呢个爱好系列啦， 咁 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朋友，睇到嘛，睇到嘛， 朋友嘅歌关于友情，我睇到。 关于朋友同埋关于友情。 嘅歌，咦？你只嗰只同我一样，你有一只同我一样，呢只 大件事， 冇错，关生嗰只， 死咯！ 你系咪四个字嗰个名？冇错，呢一只真系好歌 啊！我拣咗， 呢只真系好歌， 我拣咗利是豆奶。 至于我哋拣咩歌， 冇所谓， 系 啦，都系关于友情嘅， 友情嘅， 你都可以留言俾我哋嘅， 系啊， 你想听咩友情歌吓？有啲咩友情嘅故事？ 嗯，冇错，留言我哋，如果有时间帮你播，好唔好？如果播唔到唔紧要，听日我哋有点唱嘅时间吓。 我帮你噃， 好。 除此之外嘅话，仲会有咧，就是、我哋嘅风骚食堂啦。 系啊，昌哥仔啊， 系啊，有啲好好味嘅嘢食会教我哋啦。仲、有嘅就会有我哋嘅 Doctor Eric 啦，就系黏膜之父啦。咁就我哋倾 下。Father of 黏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 港大成功在臨床標本中分離出 Omicron 變種病毒株。港大微生物學系系主任杜啟宏表示，將可以進行不同實驗，有助研究疫苗效用和傳播性等等，例如以接種疫苗人士的中和抗體對 Omicron 和之前的病毒有什麼分別。他認為有關結果除了對滅活疫苗，亦對其他平台的疫苗研究有很大幫助。杜啟宏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知道 Omicron 的茲特蛋白變異會影響中和抗體，但這個推斷要先進行實驗，希望兩至三個星期有結果。他又說，團隊長期分離不同病毒有相當經驗，而全世界很多科學家正努力分離這種病毒。他又說，面對新變種病毒，機場對來自高風險地區來港人士要考慮是否需要每日檢測或不准在機場逗留，即使在機場逗留期間亦都要分開不同區域和做好防感染控制措施，戴好口罩和做好通風措施。在北京，外交部部長助理華春瑩緊急約見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發表涉華錯誤言論提出嚴正交涉。華春瑩表示，安倍就台灣問題發表極端錯誤言論，初步干涉中國內政，公然挑釁中國主權，罕然為台獨勢力撐腰，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中方堅決反對，強烈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歷史，吸取教訓，不得以任何形式損害中國主權，不得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錯誤信號，不要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則必將玩火自焚。中方引述垂秀夫說，重視中方交涉，會立即報告日本政府。安倍昨日向台灣一個論壇發表視像講話，提到如果大陸攻擊台灣，日本和美國不會袖手旁觀，又支持台北申請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南韓的新冠疫情惡化，單日再多5266人確診，重症患者人數達733人，兩項數字再創疫情爆發以來新高，同日新增47宗死亡病例。當局昨日公布發現5宗感染 Omicron 新變種病毒的個案，患者包括一對近日從尼日利亞入境的夫婦，他們的一名朋友以及兩名從海外入境的人士。美國國務院表示，副國務卿謝曼和歐盟對外事務部秘書長桑尼諾將共同主持美歐中國議題對話。有國務院高級官員透露，雙方將聚焦對華政策的合作領域，包括經濟、科技、人權、多邊主義、虛假信息、安全等等，並討論如何在利益一致的領域與中國尋求展開以結果為導向的合作。台灣議題亦都預料是討論事項。一名官員預計，美歐將發表強而有力的聯合聲明，涵蓋多項議題，反映美歐對中國睇法日益趨同，中國的行為亦都越來越令人擔憂。中方早前強調，希望美方以實際行動落實中美元首會晤精神，保持對話溝通，加強交流合作，負責任地管控分歧，又說願意與歐方坦誠對話，妥善處理分歧。在台灣問題上，中方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絕對不是國際關係的一張牌。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和非常乾燥，早上清涼，吹和緩偏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聽日早上相當清涼，新界氣温顯著較低，持續天晴和非常乾燥，日夜溫差較大，隨後幾日朝早仍然清涼。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7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87点，升28点，成交金额58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70点，跌23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电力3.8跌5.4，阿里巴巴121.3跌4.4，腾讯控股469.2升4毫，ESR 24.8跌5.5，美团247.2升2.6。恒生中国企业85.82升2，系升毫二，

咦，嗰、那个咪我咯咁样样。咁、今日咧有个听众咧，佢就话叫做 Awesome Chan 咧，佢话咧，梁继章先生，我喺二十几岁嘅时候咧，曾经 join 过一间喺金钟嘅 gym， 叫 Tom Dood 吓、啊。佢话我见过 Sarah 噶啦，当时觉得呢个明星姐姐好搞笑鬼马。哇，估唔到今年咧又可以喺你度听翻呢个节目同埋 Sarah。但我想问咧，你系咪真系 join 过呢个 Tom Dood？ 我唔系嗰间 Tom Dood 噶，我系尖沙咀嘅 Tom Dood。 但系我都 join 过 Tom Dood， 点解我冇 join？ 我冇见过你嘅。 有 嗱 ，Tom Dood 嗰阵时咧， 有喺 Tom Dood 啫嘛。 但系我哋有冇我哋有冇 Tom Dood 见过？有冇撞过？ 我同你嘅以前嗰个女朋友喺 Tom Dood 撞过好多次。 边一个女朋友先？ 嗯，两个字嘅。 啊， 叫女仔喎、 啊。系啦，一个女仔。 明白。 好犀利噶，嗰个又系 Tom Dood， 我有几衰啊？ 无端端养人，养人哋啲嘢出嚟。 你自己讲 Tom Dood 嘅。 唔系咯，佢其实 我做证， 佢只系话缘分有得意嘅，佢撞过你，冇同你倾偈，就觉得呢个明星姐姐好好搞笑。 咦？ 咁 可能 来 得 滞， 但我真系唔系喺嗰间嘅。 嗯， 佢唔会 来得滞。 我净系记得 Tom 都喺呢个中环有一间， 中环有一间。 我 usually 去中环嗰间。 我唔去中环嗰间嘅，因为我系比较少。你知唔知尖沙咀有一间噶？ 我唔知。 尖沙咀隔篱咪路道附近嗰度又有一间 Tom 都嘅。 啊，系啊，系啊，系冇错， 喺嗰度嘅， 去过一两次。 系啊。我做过有一件好丑嘅事噶嘛，喺我个 Tom Dood 嗰度闹交咯，同男朋友， 哦、 跟住喺嗰度都闹， 好大只嗰、那个， 好大只嗰个啊，同嗰个闹交咯，跟住喺嗰度我就哇好丑样啊，嗰阵时候， 即系唔好公众点样闹交， 系啊，细唔罢休咯，我自己到最后咩时候咪又系自己走。 真唔好呢啲嘢咧， 佢有冇 人哋会记住？ 佢有冇追出嚟啊？ 佢冇，诶，我哋喺楼下，喺楼下度闹交，喺楼下度闹交之后，跟住咧就懒系劲嗰啲咧，即系谂住嘅就，我发脾气， 你会追我嘅， 就佢冇，佢就冇，佢就上翻上去咁样咯。 你系咪走得快得滞啊？ 唔系啊，我点会走得快？我只脚咁长， 健身紧要，有佢走，有佢走， 跟住走得佢走， 女人走都会翻嚟。 哎，佢话哎，终于走咗啦，正，好嘢， 死死地气咁样咯。所以我好记得噶，我唔系喺中环嗰间嘅，但我有去过，但系唔系。唔喺嗰度出現， 但佢記得你咯。 多謝你啊嚇！ 係啊，我都記得嗰陣時間，我喺個係啊，我喺中環 Tom Dood 咧撞過一個外國朋友，咁後來佢好出名喎，幫人剪頭髮嗰個咧，收好貴嗰個咧。 哦， 嗯， 哦，哦，摩便臣， 羅便 臣，係啦，羅 便 臣，羅便臣啊嘛， 羅便臣先， 羅便臣姐你。 最初識嘅時候，我淨係知佢剪頭髮，哇！身邊後來睇見佢啲名氣咧， 佢 係 Tom Dood 嘅 咩？羅便臣先生， 係啊， 哦， 係啊，我 做尖， 仲有一個嗰陣時候後來做埋明星添啦，你知道。做健身教练喺 Tom Dood 啊，我知边个 系啦， 系啊，我突然间我记得佢个样，但我唔记得叫 靓靓仔仔嘅，都几大只嘅， 系 黄米，佢叫做米高系嘛 ，Michael 咩咁样嘅，唔系黄敏德，另外一个 我知啦，我只记得佢英文名叫佢 Michael， 系啦 系啦，但系就中文名我 都 唔记得系边个，你唔识噶啦， 我唔识噶，我唔去啲咁高级嘅地方， 你 去 边度噶？ 你尖 你劲力 唔系，我系慈云山第八座下边嗰啲钢架， 劲力好劲。啊！知唔知个个都系大只佬嚟噶，你唔敢上去噶。 白色光管嗰啲啊嘛， 开 晒窗啊嘛， 冇冷气噶， 开晒窗 嗰啲。 佢系专登俾你哋喺上面嗰度咧， 我 就系咁样冲大只噶。 又唔能够太高，你喺十九楼冇意思。 同埋冇女仔嘅，嗰间有一个上过去，系啊，冇啊，冇女仔嘅。我最近都见到有一间，都系喺新界区。我见到有一间嘢就系哇咁犀利嘅，个门口咧其实全部都系玻璃嚟嘅。我谂佢专登系俾你可以喺门口度望到喺里面。咁其实好多时候我谂你粗大。你都系想俾人见啫，咁我谂住啊，不如都推个门入去睇下啦。就哇，入到去嗰阵，全部都系男人，全部都系好似劲 X 咁样，好大只。 怀住一个目的就系要玩大啲肉佢。 系啦，全间嘢嘅话得一个女仔啫，个 receptionist。 系啊，女仔唔会入呢地方。 好鬼劲啊，得个 receptionist 系个女仔，仲要系嗰啲咧，小妖精型嘅。 哦， 系啦，小妖精 型，超短裤， 超短裤。咁样诶，几靓女嘅，即系唔知啊，长头发又嗰啲咧，即系拨埋一边咁嗰只咯。我好劲，我觉得嗰间嘢。 但 系 呢啲地方咧，佢哋成日讲嘛，会快啲嘅。如果你想 build up 啲 muscle， 因为你见到 所有人 耳濡目染都系嗰啲声咧，你望佢全部镜嚟噶嘛。 你有冇去过啊？ 梗有去过啦。 劲 X 我唔系，我唔系嗰间，我另外一啲系全好臭嘅，不过即系啲汗 味啊， 好大阵汗，男人味，我唔好话臭，男人味 正啊， 系。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想练 得啊？你覺得 嗱，因為去嗰啲地方，如果你仲喺度睇報紙、摁摁腳望電視咧，人哋係會 嘥錢啊，嘥時間啊， 佢哋冇呢啲嘢嘅勁 X， 佢哋入到全部都係 一嚟就 係啊 嗰啲咁， 係此起彼落噶，係 啊，好有士氣啊。咁所以如果真係想玩大啲嗰啲咧，肌肉嚇，你都得啊。其實你已經玩大咗個肚啦，係咪？ 係啊，我點都係啦，你帶埋 其他啲位咪唔覺得個肚大咯。 我肚腩唔係 拉翻個腳，拉翻個腳。 我肚腩唔係我自己玩大嘅， 係佢哋食大嘅。用咁多錢嚟整到個肚腩咁大，我就覺得你唔好減啦。 冇錯，生命嘅禮物賜咗俾你，繼續 keep 住。 OK， 我 keep fit 一月。 OK， 喂，好啦，早晨早晨，十點達九，十八度氣温，相對濕度42%，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I can wait another day until I call you. You've only got my heart on a string and everything a flutter. But another lonely night might take forever. We've only got each other to blame. It's all the same to me, love, 'cause I know what I feel. No more lonely night， 不再有寂寞嘅晚上。希望有风骚发人陪大家，就唔会有寂寞嘅早上。十八度气温，相对湿度42%。今日咧，我哋爱好系列系啲友情歌曲，网上情同样都系。一个关于友情嘅故事。网上情，大画家与装修工人，同其他嘅名画家唔同，毕加索仍然在生嘅时候，佢嘅画已经卖到好好嘅价钱，好多人都希望得到佢一幅半幅嘅画，因为只要得到一幅就一生不愁吃喝啦。就因为佢嘅画太值钱，佢嘅朋友都只系想从佢身上得到个好处，唔系真心对佢。 晚年嘅毕加索非常之孤独。90岁嘅时候，佢自觉随时都会离开人世啦。佢惊人嚟抢佢啲画，偷佢啲画，于是决定屋企咧装啲防盗网，就请咗个工人叫做盖内克入咗佢嘅晚年嘅生命。呢、這个后生仔做装修，冇乜点读过书，佢唔知道毕加索啲画画啲乜嘢，同埋点解咁值钱，净系觉得呢啲老人家好慈祥，两个人成为好朋友。有一日下昼，阳光晒落嚟，盖内克啱嚟做紧工。毕加索望住呢个后生仔，觉得佢啊好有后生仔嗰种美态啊，就攞起画笔帮佢画咗幅画像，然后话送俾佢。盖内克接过呢幅画，冇乜特别开心，只系话好啊，多谢啊。不过我宁愿要厨房个士巴拿，对我做嘢咧更加重要。对呢个装修工人嚟讲，钱唔重要，士巴拿可能更加有用。虽然系咁，佢都珍而重之咁收好佢呢一幅画像。毕加索好欣赏呢个后生仔，两个人成为好朋友，好倾得嚟。安装防盗网工程一再延长，结果用咗成两年先完工。呢两年里边，毕加索有好多嘅灵感，画咗好多嘅画。佢将每一幅画咗嘅画都送咗俾呢个后生仔，话：啊，后生仔啊，你虽然唔知道咩画，不过咧你系最应该得到呢啲画嘅人，攞去啦，希望有一日。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每次这个后生仔都是一笑置之，接过这些画好好保管，收回了他。工程终于结束，他都离开了这间屋了。没多久之后，毕加索离世了。他的画作在他离世之后价钱飞升，去到一个不能想象的地步。盖内克想回啊，好难过、啊、老人家走了、啊、看看他以前送给我的画先。他拿回以前毕加索送给他的画，点算一下，竟然有271幅。其实当时来讲，只有一幅就一生不愁吃喝的了。盖内克继续做他的装修工作，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这些画他一幅都没有卖到。后来当他年老了，他终于将这271幅的画作全数捐给这个法国文物部门。大家就奇怪了，你的生活过得这么辛苦这么穷，为什么你只是拿一幅去卖，你就可以过好好的日子，你二百几幅，哇，大家不可以想象，如果卖完你的生活会怎样。他怎样答人，他说，毕加索曾经跟我说过，你是我真正的朋友，是朋友我就不可以占用，我只能够保管，而家我老了，我可能不久于人世，我捐出嚟，希望佢哋得到更好嘅保管。朋友就系朋友，我哋唔会利用朋友嘅东西去卖钱。有冇珍惜身边嘅好朋友？如果有好好嘅朋友，今日开始要好地珍惜友情。是要经过岁月去洗礼的。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犹如在醉。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漂泊岁月里幻想，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你命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着意发生，漂泊岁月里，风吹过已停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未梦里竞 个生日蛋糕系咪好靓呢？快啲吹蜡烛先啦！ 哦，哇，莫莉啊，呢度仲装修紧，好多易燃物品噶，火和火柴都好危险噶。 切个生日蛋糕啫，有冇咁严重啊？ 喂，系严重噶。想知多啲，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避免火警意外生，处理易燃物品要小心。我系 Jenny 吴若希。 好，翻嚟风骚发人啦！有位叫浮萍嘅听众，佢话咧：如果靓仔有罪咧，马老师系无期徒刑嗰只啊！你话佢赞你赞到咩地步咧？ 哇，咁都讲得出嘅？ 系啊， 你做咩坏人浮萍啊？ 佢个名叫浮萍啊！ 我知啊，你唔可以话浮萍话我， 即系唔可以话人。 哦，即系点解要话阿浮萍？唔系话人浮萍。 佢表达都好，即系。 系啊，佢个字。 我哋不如报翻呢一个咩小学。 你系咪应该有一个 course 系咪？系啊，佢应该读翻啲咩嘢？ 读翻啲嘢系 语言矫正啊。 嗯， 系啊，你讲嘢。语 言矫正。 语意啊，系啊，你讲出嚟嗰个意思。 另外 咧， 都好多人写咗啲歌名，包括有一只李丽要唱嘅《友谊万岁》。 我有谂过噶，我有谂过噶。 即系我拣咪得咯，唔使咁恶咯。 唔使，我哋播歌啊！ 播歌噶， 即系播歌， 我播歌噶。另外咧，有个 Billy 咧 ，Billy 佢话：我其实觉得咧，马老师好享受俾你哋 bully 噶， 直头系啦。 所以你继续 bully 呢个家 系啦，唔系 Billy， 我就觉得系讲得好啱咯。 系 啊，其实 有冇 Billy 嘅 电话？ 你有少鼻若狂噶，我觉得。嗱，我试下有一日，我就完全唔 bully 你啊！你会你 冚头埋墙， 你会想屎啊！ 心好痕，点解唔敲？ 你放过我啦！ 点解今日对 我 咁好？ 我讲， 你俾我过一日好日子。 我真系有问过你噶，我话你嬲唔嬲？因为我有个朋友听嘅时候，佢就话：哇，其实咧都真系好应噶，有时。 嗱，你试下。 佢个感觉上，佢话咧，我净系系搵个军殴你啊！ 我知啊，我你试下俾人踩住个面，点啊？舒唔舒服啊？你一定话 话老师，终于发围啦，话老师。 你话唔舒服嘅话咧，就会真得两脚。 嗰啲电影咦搞坏人， 只能够话舒服，只能够话舒服。好，爱好系列即将出现啦，十一点钟。 政治局会议会上决定，今个月下旬召开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朝中社引述金正恩话：喺稳控经济、农业同建设领域发展取得巨大成果。政治、經濟、文化、國防等領域發展向好，形容今年是勝利的一年。他強調，今年要繼續展開不亞於今年的鬥爭，指示黨中央委員會制定有活力、進步、科學、具體的下一年度計劃。 在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上昼十点，台风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4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朝早相当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随后几日朝早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9点，升90点，成交金额7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5点，系跌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6点，跌2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中国电力3.81元，跌5.3毫；阿里巴巴121.5元，跌4.2；腾讯控股471元，升2.2。ESR 24.7跌6.5毫，美团248元升3.4，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4.4，盈富基金23.9升6仙，港交所428.2跌6.6，建设银行5.21升8仙，比亚迪股份305.6跌2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93，英镑10.366，瑞士法郎8.479，澳元5.546。加元6.088，新西兰元5.317，欧元8.833，每百日元兑港元6.8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0点，跌184点。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8美元，卖出17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大角咀嘅樱桃街去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澳海城对出；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渡船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50排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妇产科学会委员梁国贤医生： 孕妇嚟讲咧，如果真系急不幸染上呢個新冠病毒個病人嘅話咧，咁佢嗰個併發症咧係高啲嘅，咁所以打咗疫苗咧，咁其實係可以減少佢嗰個病嘅發生率啦，同埋個嚴重性，咁啊亦都可以，當然係可以即係減少佢傳俾屋企人啊嗰個機會啦咁樣。咁至於嗰個擔心咧，即係話會唔會影響個 B B 啊流產啊，甚至咁樣，咁其實呢個咧就個數據咧就。我哋睇翻喺美國嗰邊嗰個數據咧，佢有90000个咁孕婦打咗嗰個疫苗嘅，咁都發覺咧，其實嗰個流產率啊，同埋嗰個其他啲產科嘅嗰個風險，同冇打疫苗嘅咧都差唔多，那個副作用咧都係差唔多。咁所以暫時就係嗰個安全嗰個憂慮咧，就暫時未有嘅。咁最近咧，其實就衛生署都轉嗰個指引咧，都係話即係疫苗咧就。即係都可以喺孕婦度打嘅，咁當然係即係諮詢過意見，醫生嘅意見之後，咁然後先至作出個決定咧。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密切留意12月5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乜嘢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翻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食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嘅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似我哋创作艺术嘅时候系冇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系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吓，十九度气温一路上升紧啊，相对湿度4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而家开始咗我哋呢个环节咯。 爱好系列， 唔知点解咧？今次咧，我哋好似好多重叠喎。 系啊， 头先咧，我发觉咧，你例如揸住阿关生嘅碟咧， 系啊， 我话咦，我都有拣呢个歌，因为我好肯定佢一定系拣我拣嗰只歌。 冇错， 因为讲友情，佢好似得一只就 系。因为佢一唱就系朋友嘛。 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就系啦。 跟住你再 Q 另外一只嘅时候，我都知啊。 嗯， 系啊， 再 Q 一只另外一只英文歌， 都 系我哋好多时即系嗰啲喜欢嘅歌曲啦，同埋关于友情好多经典嘅歌咧，都好容易撞。 头先阿梁生播咗阿郑生嗰首歌。我都想揀啦、 嗯。鄭生邊首歌？ 頭先嗰只就唔係鄭生唱嘅，頭先嗰只咧就係黃耀明唱嘅、 嗯。 你咪想講《友情歲月》？係 啊，《 友情歲月》咧就係阿鄭伊健啦，佢、嗯、哋陳小春啦，佢哋唱嘅。但頭先個版本屬於黃耀明嘅，係、 啊 嗯、因為我想有啲新意，因為 《友情歲月》，因為你想揀、 啊、我嗰首，我覺得幾。 你想揀幾多隻啊？其實我哋得一個鐘啫嘛，係咪先？ 你唔好理我啦，你俾 你知唔知頭先嘅 live 咧？我見到人哋嗰個女仔皺曬眉頭，佢 中意啊嘛， 係啊， 中意好怕佢 五六隻歌。叫人哋揀，其實 我哋今日有講佢啊， 愛好系列每人揀兩隻至三隻啫嘛。 你知唔知 Joey 今日本身咧諗住咧就哇好啦，即使佢冇嚟揾我啦咁樣。 Joey 啊嘛，我只 library 姐姐咯。跟住之後我同佢講話，我唔好意思啊，每逢禮拜四我哋都會借好多碟。佢話知嘅咧，明白噶啦。咁跟住之後我就話嗰個好乞人憎，佢冇嚟煩你。 佢即刻知邊個啊？佢即刻知 邊個？我知，佢唔使問佢個邊個好乞人憎啊。咁佢就話我知，不過其實我今日遲咗，唔通佢唔理？ 我仲諗住可以食翻餐安樂茶飯。 我出去出去。我真系 你何必要难为我哋嘅同事咧？因为佢啊知道你几点出没啦。佢话咧平时咧多数都系九点钟去揾佢嘅。佢但系今日咧就迟咗。我话系啊，因为佢今日咧佢食紧捞面， 食完捞面先落嚟。 我问过你借点？ 你咁样讲，我冇晒私隐噶啦。 你需要有玉皇嘅私隐 咩？冇晒 privacy 噶啦。 做呢个节目基本上就已经系冇私隐噶啦。 我食捞粗，你都讲俾佢听。 我冇讲捞粗，我就话你食紧捞面。 Okay, 好啦， 咁佢应该一阵间嚟噶啦。 我哋嘅題目，友情，友情係值得可貴嘅。 係啊， 呢個歌曲咧，好多年前我都好喜歡。 Carol King 唱出嘅，你有一個好朋友 ，You've got a friend， 送埋俾所有好朋友。 You're down and troubled, and you need some love and care, and nothing is gold.Me and soon to see you again. Winter, spring, summer, or fall, all you have to do is call, and I'll be there, yes I will. You've got a friend. 马老师啊，听你歌咧，你有冇感觉我哋送俾你噶？头先咧，我想问咧， 原来你 当我 朋友、啊。 我想问你咧，我想问头先你话咧，人哋搵得鞋捽住你块面嗰个系边个啊？ 我咯，我踩住佢个头，佢话，我就会问佢话舒唔舒服，舒唔舒服？佢即系话一定要话舒服，如果唔系我就会再呃多两句。呢个咪朋友咯。 咁但系如果你话舒服，咁呃多两句咯，咁即系佢答又死，答唔死，唔舒服又死。 如果佢话唔舒服啊，佢如果话唔舒服嘅，我会再呃多佢两句。 系啊， 咁样咯。所以佢 一定要转只鞋。 系啊，咪就系咯。你肯定系同我睇同一套电影啦。 嗰啲电影唔好再睇啦，大坏人。 系啊，我都系咁。 好啦 ，You Got a Friend Kelly King 嘅呢个经典作品啊，之后再追啦。 好啦，我要拣嘅呢一首歌曲咧，就系来自一个日本嘅乐队嘅。咁点解我会拣呢一首歌咧？我记得我曾几何时系写过有一个古仔，系有关于呢一位朋友嘅。而呢位朋友嘅话，亦都系位日本人。我相识喺边度咧？系喺印度。咁嗰次咧，其实亦都有开心，亦都有唔开心嘅。开心嘅咧，就系我哋出席咧，就系有某个人佢喺印度嗰度咧，要举行一个婚礼。 哇！ 咁我哋成班人咧就係喺Mother Teresa 嗰、那個德蘭修女嘅 Mother House 嗰度係大家認識嘅，係、一班來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一班義工。咁佢係其中一個啦。咁嗰次佢去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個心情非常之複雜，因為要出席我哋一班朋友嘅識嘅朋友當中嘅一個好開心嘅婚禮，因為佢嫁俾一個印度人。咁、所以你都知道嘅就係印度嘅婚禮，亦都非常非常之開心嘅， 好 grand 嘅，係啦，好 grand 嘅。咁而且係有成兩三日嘅。咁、我哋亦都。大家见面啦，佢咧嗰次去，除咗系要出席个婚礼之外，亦都要出席嘅就系佢有位朋友嘅丧礼。 哎呀， 因为佢有位朋友去咗阿富汗去做一啲人道嘅工作，而喺嗰度咧系被杀身亡嘅。咁、当然系会好唔开心。咁我仲记得大家喺某一间，我哋基本上有好多啲volunteer 都會喺嗰間屋嗰度住，咁我係同佢住隔離房。咁、有一次就偷聽到佢同一位比較資深嘅男義工喺度傾緊呢一件事嘅時候咧，好傷心。竟然突然之間咧，我會成日喺自己間房嗰度會聽歌，咁啱咧就 look 到呢一首歌，佢即刻衝過嚟，跟住咧就即係大家望住對方嚇，咁啊係觸動到佢，因為係一首日文歌，咁啊。歌名是叫做 Friend 啦，咁我記得呢一位朋友佢個名字係叫做 Shindo， 我諗佢已經唔會可以再聽到我廣播，但係唔知點解我每一次我聽到呢一首歌嘅時候嘅話咧，我就一定會諗起嗰個畫面咯。希望佢生活愉快同埋身體健康。 でもまだ夢見る人忘れない 11:25啊，咁啊喺啲爱好系呢一度啊，马老师啦，马老师啊，有位咧 Phoebe 咧，佢可唔可以借你只歌音点埋俾佢只歌机啊？歌机咧就系星期六生日，15岁啦，希望佢健康长寿，叫比比得唔得？ 得，有乜所谓啊？ 大家都 系 好朋友， 系啊，你唔好介意嗰个咩歌吓，因为系啦，总之系歌啦，大家开心啦， 朋友嘅歌咯，总之就 系、 是、咯，咁 唔系因为我呢个。有个故事喺里边嘅、哦，就系、是、我嘅老友兼死党啊，死肥仔啊，我哋2年班已经同班嘅啦、都系同一个屋村长大。 你仲未揾到佢啊？嗬，你记唔记得？ 佢冇揾过 佢 啊， 唔系佢有另外一个朋友嘅话，佢有揾嘅。 系啊， 系啊，但系都仲未有佢嘅消息。 仲有阿麦丽红，我都想揾嘅。 系啊， 你帮我打听一下。 嗯， 咁呢个肥仔，我哋2年班去到中学都。 好 同一間學校、因為大家都係同一個屋村。 係咪即係扣你手指嗰、那個？ 係啊， 咁 有 邊個啊 ？Form Five 嗰年咧， 我以為個個死肥仔都蝦佢啊嘛。 Form Five 嗰年咧，暑假咁有一次佢約我去淺水灣游水，三個人。 我真的对你很有企图， 佢就佢问隔篱屋， 我见到佢个样，你有冇嗰啲相啊？ 佢问隔篱屋借咗一部high five， 好大部嗰啲啊， 好大部咧就去浅水湾，因为我哋读男校啊，佢话佢想试下识女仔。想試下識女仔，係真嘅。 Form Five，Form Five 啊， 得嘅咩 ？Form Five 唔係識女仔， 好多年啦。 我意思係 Form Five 先想識女仔， 係啊，男仔係咁啦。 傻， 我嗰陣時係大學先開始， 唔係咯，我哋嗰個年代， 我哋怕醜仔嚟， 係啊，去淺水灣自難啦，我哋貪得意。咁佢啊，因為肥仔，佢真係咧識到個女仔，識到之後坐喺隔離隻嗰啲女仔 喺沙灘喎、 啊，係啊，哇，好易就原來嗰陣時，因為你播下啲歌咧，咁啊，啊好聽喎、啊，咁樣就咩噶啦，如是者，咁佢哋開始咗啦，咁我冇理佢啦，跟住去到同年， 你有冇落寞啊？ 污咗阿肥仔啦，佢唔拖我啦，净系拖人哋。 你 同 佢隔篱只嗰个， 隔篱只嗰个有两个女仔，我唔知点解嗰个女仔又骚我。 佢识一个，你又唔识另外 嗰 个。 但系因为另外嗰个又同第三个朋友一齐啦，我就冇。 咁惨啊！ 去啊嘛， 即系三个 得 你 嗰个， 得我落单。 系啊，落单强啊！ 但系当时你系咪着咗条唔好睇嘅内裤，唔系嗰啲泳裤啊？ 你有冇着士 B 岛啊？ 人家 斗领争啊！ 人家睇 斗领边啊，肥仔就系着条斗领边啊，佢跑翻埋嚟咧断咗，因为嗰条斗领边咧唔系蚀笃到啊，喺庙街买嗰啲啊，佢已经肥啦，爆咗啲屎喎，跟住走埋嚟咧。你见过未啊？ 我梗系见过啦， 好肉酸啊！ 你唔单止系呢一啲啊，斗领边啊，我觉得最得人惊嗰啲系知精啊，知精将嗰啲好大条嘅布卷卷 歪咗， 因为佢唔想晒到有限。你有冇见过？ 系啊，我见过， 我都见过， 我见过。 系啊，跟住摄住。 呢个故事收尾 咧，中秋佢有一日好落寞咁打电话俾我 ，form six， 佢话咧佢失恋，叫我星期六晚嚟，我好记得，佢叫我出去陪佢去尖东嗰啲走廊。 俾人抛弃啊？ 唔知啦，唔理佢啦。佢又分咗手，咁細路仔啫。佢叫我出去陪佢食飯，我食咗飯咯。你陪我啦，我尖東某某走廊嗰度。 去走廊啊！哦，谂住去尖东海旁咋？ 听歌 哦， 佢话佢未 系咪酒店里边嗰啲 lunch 啊？听人唱歌， 好多人唱歌， 崔丽华嗰啲啊， 冇错系啦。咁佢话好唔开心，咁样我去到，哇！你嗰度佢咁跑啊！我话你又话失恋唔开心嘅， 唔开心都要食饭噶，大哥 系啊，佢又要食饭， 点可以做肥仔啊？ 跟住佢又啤酒，即系佢懒系要好失恋， 走入愁肠受今愁。 跟住最乞人憎咧，佢叫咗包烟喎。嗰時可以食煙嘅，但當然呢樣嘢唔好啦。 當然啦， 咁佢 而家冇啦。 係啦，喺度食煙，跟住喺度我失戀啦，唔緊要啦，細路仔。 呢個係套餐嚟嘅。一失恋嘅时候嘅话，一定系听啲唔好听嘅歌，有啲好系失恋嘅歌，跟住咧就饮酒，跟住就食烟，跟住 最后搵啲损友出嚟倾下偈。 系啦，多数应该去海旁嘅。 食到差唔多咧，佢话我都系走先啦，我冇心机啊，走咗喎。 冇埋单， 未埋单， 冇埋单，我坐喺度，我又冇食。佢贪， 你完全唔食嘢。 我都话我食咗饭喎，我谂住佢俾钱啊嘛。 肥仔真系好聪明、啊。 一分钟内佢走翻转头，我话哇良心发现啊，咁好嘅，佢唔系我漏咗包烟。 都系冇俾钱， 系啊，呢个时候咧，我好记得走廊就系播有个歌手就系唱紧呢一首歌。 而家唔播得啦，因为冇事了。 哦 ，OK， 冇问题。 要新闻之后， 佢嗰只 你讲埋佢啦， 唱完啦。 因为你已经讲到差唔多廿九分。 咁你就听到呢一首歌曲，咁你就觉得就代表你同埋肥仔之间嘅友谊啦。 你拣真我？ 呢个又爱又恨， 我知咩？ 又爱 又友谊之歌。 唔系， 人生于世。 想知道阿马老师同阿肥仔哥哥嘅呢一个 好紧张， 系啊，极度痴缠嘅故事系咩歌咧？我哋要留待十一点半。 走廊。 你首歌呢个哭卡哭得。 大家真系 哭一个哭啊！ 好，先咧十一点半新闻同财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新增嘅一宗 Omicron 个案嘅患者曾经喺机场逗留四日。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呢一宗个案未有进入社区，但危险未能完全解除，因为部分人士包括机场职员被列入紧密接触者，系咪有感染系未知之数。何柏良喺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个案滞留于本港机场唔系第一次。機場曾經推出一些措施，之後個案減少。他認為如果知道有旅客因為航班取消或者其他原因需要滯留，應該立即進行檢測以及每日檢測。如果長時間滯留，應該送往檢疫，因為在機場滯留一段長時間，口罩難免會除下。而機場亦有職員和其他旅客會有發生交叉傳染的風險。他又說擔心在機場的缺口如果不正視和處理，同內地通關將成為泡影。政府今日公布香港健康碼詳情，消息指當局亦會推出更新版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配合港康碼的應用，申請人必須實名登記。智慧城市聯盟榮譽會長楊全盛表示，據他了解，港康碼在設計上是希望盡量簡化，以最低的個人資料進行。是以最低的個人資料要求進行，例如住址、姓名、出行記錄和疫苗接種記錄等。楊全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相信新安排不會對安心出行的使用有任何改變，但如果要和內地通關，可以在安心出行額外增加港康碼的功能，讓市民自願上載資料。中大医学院團隊和港大合作展開的全球首個人體研究發現，如果腸道內缺乏青春雙歧桿菌，超過一半接種科興疫苗人士未能達到預期的抗體水平，而接種復必泰疫苗的人士如果缺乏這種益生菌以及另一種細菌，亦會出現較低抗體水平。中大表示，今次研究的發現有助提升科興疫苗成效。中大又說，研究顯示調節腸道微生態將成為提升新冠疫苗成效和安全性的新方向，亦都意味补充青春雙歧桿菌可以提高新冠疫苗成效并增强保护力。研究团队在今年4月至8月招募138名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成年人参与研究， 年齡介乎18至67歲，在接種疫苗前和打第二針後一個月，分別提供血液和糞便樣本進行分析，以量度抗體水平和腸道微生態。國家知識產權局局長申祥宇在一個網上論壇致辭時表示，中央十分關心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地區的創新發展。國家主席習近平已經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他提到國家十四五規劃亦都明確提出要香港特區建設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國家知識產權局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知識產權發展，在人員培訓等方面對特區提供幫助，為特區居民在內地申請商標專利提供更多便利，期待香港進一步發揮金融、貿易、人才等方面的獨特優勢，加快推進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建設。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同一論壇致辭時表示，創新科技發展和知識產權是本屆政府的優先政策，今年的初創企業數目達到新高，有3755間，相關的創業投資接近100億港元。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和非常乾燥，朝早清涼，吹和緩偏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明天朝早相當清涼，新界氣温顯著較低，持續天晴和非常乾燥，日夜温差較大，隨後幾日朝早仍然清涼。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3点，升64点，成交金额8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5点，跌29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中国电力3.81跌5.3，阿里巴巴121.4跌4.3，腾讯控股469.4升6毫，ESR 24.75跌6毫，美团247蚊升2.4，恒生中国企业85.96升2.6。盈富基金23.88升4仙，建设银行5.22升9仙，港交所427.8跌7蚊，京东集团340蚊跌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3，日元113.03，瑞士法郎0.92，加元1.28，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33，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790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6560蚊，比上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95美元，卖出178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铜锣湾嘅永兴街去英皇道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出；黄泥涌道去跑马地，近住乐活道嗰段咧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体育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大角咀嘅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近住海辉道嗰段咧仲系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屯赤隧道50排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揸车去到同轻铁路轨交界的路口时候，谨记要遵守交通灯号，千祈唔好冲红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同埋要你俾錢之後，就係咪向咗個回路走啊？ 最難受咧，佢攞一包煙走咗之後咧，跟住有個夥計走埋嚟，先生要啲乜嘢啊？哇！我 你都冇錢俾啦， 係咯，唔係我根本就唔想花呢啲錢啊！ 嗯， 我就指住佢個飲剩嘅啤酒，我話呢杯酒我嘅， 就結束咗呢個故事啊！ 飲口水味添， 冇我拎翻個杯冇佢口水啊！ 好啦，讲到友情，咁你嘅歌曲咧，嗰阵时咧，我同两个中学嘅同学，来唔来咧就会一齐去其中一个屋企咧，就所谓叫杂宿啦，即系夜晚咧自己就 去佢屋企啊， 瞓 觉 啦，系啊，倾下啲 会噶，会去 无无谓谓嘅嘢啊， 未试过啊， 哇，你究竟有冇 童年噶？我真冇童 年， 你有冇试过？ 真系有啦， 即系去其中一个 friend 嘅屋企，跟住就唔走噶啦， 系啊， 总之几个人咧就喺度 我就啲 friend 嚟我屋企比较多， 系啦，就饮 酒 啊， 饮 酒 啊，系啊， 倾偈啊，听歌 玩啊， 因为嗰阵时反而冇乜电视嘅节目，同埋咧三个 friend 就唔会睇电视，睇电视喺屋企睇啦，系咪？ 系啊， 咁就讲下啲追女仔嗰啲嘢啊，青少年嗰啲。嘢啊，将来个梦想啊，咁样呢一只歌啊，当时突然间有个同学就话：，第时我哋唔知会唔会好似你歌所讲嗰种嘅心境咧。人大咗，成熟咗，磨练多咗，或者挫败多咗，仲有冇以前嗰种嘅大家坐低嗰种嘅赤子之心、关正杰？ 朋友，记得那天共你初初见面。谈到你的理想，并祝他朝兑现。谁不知分开只有数年，共你相逢先感觉到两家亦在变。笑共对，说起往年，共你相对无言。如今双方同坐，在于只顾实际，才令你我理想改变。朋友放声痛哭，或者得到快乐。时间永不再返，梦想不可再现。人一生匆匆三数十年，莫怨当年轻轻错失机会万变。回头未必可再遇见你的往年，未必胜目前。大家举杯同饮，大家一再互勉，期望你我运气转变。 喺读书嘅时候，无论几 friend 啦，大家都几常见面都好啦。可能咧，即系离开学校之后咧，经过呢一个岁月啊、工作啊、家庭啊等等嘅洗礼之后咧，未必能够经常坐翻埋一齐，又或者坐翻埋一齐咧，已经大家都唔同咗啦。 系啊，变晒噶啦， 就好似呢只歌所讲嘅心。 系啊，就会系相对无言咯， 吓 几伤心啊！ 其实有咗 WhatsApp 几好嘅，可以 reunion 翻啲同学。 都系， 但你有佢电话先得噶。有啲可能已经改晒电话，你点样搵啫？ 唔系，有啲有心人搞嘅， 可以在 Facebook 度揾翻咯，係咪？但係有時你哋覺得好唏噓，係咪？ 會㗎， 好多年之後嘅同學會，你見到一個而家變曬， 係啦，脹曬，肥咗啊， 係啊，啲頭髮又甩咗啊，肚腩又大， 有仔女嗰啲啊，係咁講仔女經， 甚至乎有啲嚟唔到咯，係咪？都有㗎， 甚至有啲走埋， 所以我意思就係咁樣咯，嚟唔到咯，係啊，咁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咁樣去珍惜自己身邊嘅朋友啊！ 你珍惜埋我喎， 我即刻冇望你，有鬼！ 你其实点解你要咁吝啬？ 逃避你的眼光。 但系咁样，以下呢首歌嘅话，我系好明显系想点俾你。 点解嘅？ 因为有一首歌曲个歌词令我想起你，听住。 好。 又贱又很丑。 又贱又很丑。呢个边个写噶呢啲词？ 陪着我失恋中喝杯酒。 新婚当晚为我颈泪流，粗口怨面我艰苦女奋斗。若要亲口讲声肺腑说话，就算给你拖垮，亦不怕，亦不怕。送俾你嘅有呢一首《人生有个真正朋友》，Rubber Man 。 半夜时喝醉时。似天来我家讲醉话，约会时晚饭时，晚传来讯息讲废话，愿你唏嘘的几晚，永不客气。在下次无论几次轻松地笑着迟到现场，共女生出街当晚放声笑话，我件衫借我身车草表很挂，眼睛也缺乏 Rubber Band 嘅呢一首歌曲吓，去到时间咧就系11:52到啊，马老师啦， 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我最中意由歌名《人生有个真正朋友》，我觉得呢啲 好劲啊嘛， 好贴地嘅呢啲系。 饮声，大家都知道系边只啦， 一定要系大排档。 冇错。 嗱，头先我讲咧就系话 WhatsApp 嘅好处咧，就系 reunion 翻啲所有啲同学仔。咁我哋自细响彩虹村大嘅，我哋。4-5年前，2015年咧，真系再重组翻。 吓、啊，真系 一五年， 2015年， 中学同学， 小学同学， 小学同学，小学同学。 其实咧，你旧同学见翻面咧，有冇约埋啲老师啊？ 其實都好特別嘅。如果啲老師咧先變得大嘅， 係啊，好老啦。 係同學最多變中年人啫，但老師真係垂垂老矣嘅啦嘛，通常都已經。 但我哋嘅班主任走咗啦，即係係咯，好早走咗。佢嗰陣時好惡嘅，無端端咧去教我哋中文書法咧，就教我哋數學喎。 吓，点解嘅？ 喺个黑板咧就整几条数出嚟。 点解嘅？ 吓，点解啊？ 唔知啊，佢就系咁噶啦。跟住你唔识咧，就攞个白眼只啄你。 但系而家系上紧中文堂喎。 系啊，咪中文书法啊。 中文书法堂咯，咪就 系咯。咁我哋得闲喺度写下写下，跟住又出条数学。 几好啊！佢都几叻喎，咁样好博学多才啊！ 一心二用。 佢会唔会其实佢系想教数学噶？ 其实佢系咪有问？系咪有问题啊？佢 系啦。 唔系，系一个好好嘅老师嚟嘅，系啊。我哋揀中學，佢都係有啲 advice 嘅，咁大部分同我都揀到啲心儀嘅中學嘅，咁嗰次重聚翻咧，大家又講翻好多往事啊，諸如此類。特別咧，我好記得，因為嗰陣時咧係一月份嘅，我哋咧就再唱翻小朋友嗰陣時嗰啲詩歌集嗰啲聖詩啊， 聖詩 咩普世歡騰啊， 普世歡騰，齊 來齊來眾主啊，我唔記得咗啦，好多呢啲歌，好開心，好開心，係啊，咁 即 係 好似嗰次我哋 你唔係諗住而家播啊嘛。 唔係，嗰首歌係歐瑞強嘅歌嚟嘅，我覺得有翻嗰日嘅畫面，即係十年啦，我覺得都唔簡單。係明年咧，2022年咧，我會搞一個聚會，希望邀請兩位出席。 咩聚會啊？真問， 我未諗 到，未諗到個主題。 咩聚會得㗎？ 未諗到個主題， 你叫我去啦，大佬。 請肥仔會面 邀人，除非你揾到阿方，同埋你揾到肥仔，同埋揾到嗰個揸的士嘅，已經做咗的士司機嗰個。 嗰個的士司機我真係衷心揾到佢， 祝福佢啦。 係啦，祝福一切安好順利。 那天再重聚， 系啊，希望大家即系可以有机会同你嘅老友再重聚，好冇？ 难得嘅福分嚟嘅， 系啦。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 打咗。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你嘅广播平台，你嘅开麦机会， 不限主题， 少数族裔， 自选题目， 教育， 体育及康乐， 不限语言。 Namaste， Konnichiwa， Ciao。 好啦， 广播人可以， 是他也是你和我。 第37、38季申请，今日下昼5:30就截止。 申请上 cibs.rthk.hk， 快快手填表，记得提交啊！ 死事唔等人，齐做广播人。 大家好，我是米雪。点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嘅啫，生活嘅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放松快活人。 好快嚟到咧12:0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风 show 快活人最后一小时咧，有 Dr. Eric 啦，同埋有风 show 食堂，千祈唔好行开啦。 进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建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同一論壇致辭時表示，創新科技發展和知識產權是本屆政府的優先政策。今年的初創企業數目達到新高，有3755間，相關的創業投資接近100億港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晴朗乾燥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40%以下。正午12:00，台风尼亚图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32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下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3713点，升54点，成交金额85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5点，跌2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中国电力3.82跌5.2，腾讯控股469.4升6毫，阿里巴巴121.4跌4.3，ESR 24.75跌6毫，美团247元升2.4，恒生中国企业85.94升2.4，盈富基金23.86升2仙，建设银行5.22升9仙，港交所428.8跌6元，京东集团340元跌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93，英镑10.365，瑞士法郎8.479，澳元5.544，加元6.089，新西兰元5.317，欧元8.8311。每百元对港元是81，每百元对港元是6.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7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770点，跌165点。港金现价报1656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9.19美元，卖出17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行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五十牌方向机场、昂船洲大桥落赤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Jenny， Happy Birthday！ 个生日蛋糕系咪好靓呢？快啲吹蜡烛先啦！ 哦，哇！莫莉啊，呢度仲装修紧，好多易燃物品噶，火和火柴都好危险噶。 切个生日蛋糕啫，有冇咁严重啊？ 喂，系严重噶。想知多啲，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避免火警意外生，处理易燃物品要小心。我系 Jenny 吴若希。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在一起畅所欲言，还大家一起吃餐好的，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又嚟当当当当当当当，丰收食堂，唱歌欢迎欢迎， 唱歌大家好。 好啦，我发觉咧就我哋耐唔耐嘅话咧，又会有一啲嘅就系成日都跟你煮唔同嘅嘢，咁好多时就会有呢个情况嘅就系书柜剩翻好多嘢， 系啊，堆晒喺度， 你实食唔晒噶，系咪？咁甚至乎嘅就系我谂呢一段时间嘅话，除咗你或者要食翻啲暖胃啊，又或者系当做嘅食物咧之外嘅话咧，特别容易肚饿嘅， 系啊系啊， 系咪啊？ 经常系咁嘅我 都系咁样，尤其是你好辛苦做完嘢之后咧，你翻屋企咧可以食翻个宵夜，等个人饱饱地、暖暖地先至瞓觉咧，又特别好瞓嘅，系咪咧？咁我想问一问阿昌哥，其实如果作为一个即系专业嘅厨师咧，你哋所谓嘅宵夜会唔会同我哋唔同噶？我成日都好想问呢个问题。 系啊， 如果我哋翻屋企，其实应该同大家都差唔多嘅啫， 都系好攰， 都系嗰啲嘢啦。即系可能我哋打开个雪柜有啲咩食啊？咁但系如果我自己咧，就可能会食下啲即食面啊。或者自己炒个米粉咁样去食下啦， 炒开个锅炒米粉， 系啊，冇乜分别啫，同我哋都系，系咪都系食即食面 啫？呢啲 我系炸油炸鬼咁啫。 好啦，咁啊仔，如果系想有一啲嘅简易嘅宵夜嘅话，但系又唔想太肥嘅，咁你有冇啲咩建议咧？炒米粉会唔会系比较好过你就系食一个即食面啊？ 哦，咁一定会噶啦， 会啊， 咁好多人印象就觉得即食面可能哇又有啲塑化剂啊，好似冇咁健康喎。 系， 其实但系咧，我哋都有办法可以處理嘅，咁但係當然咧，我哋講緊米粉，我覺得米粉咧，我又可以推介一下 你個米粉先啦， 係啦。 嗱，米粉咧，我又想問一問阿昌哥，有好多種嘅，我真係唔識分，有啲又喺度講緊嘅就係新竹米粉， 有啲嘅就係粉絲嘅嗰啲，佢又話叫做米粉啦，係嘛？咁其實即係有啲又叫東莞米粉啦。點咧？其實只不過係個地方唔同啦，其實佢啲口感都唔同嘅， 口感完全唔同嘅， 口感死啦！ 係啦，佢有隻叫番禺排粉， 冇錯，排粉又係另外就係你睇個樣其實差唔多 嘅 啫。 排粉我就由細食到大噶啦，因為咧佢嗰啲米質咧就會粗啲啦， 豆膠嗰只 係啊，粗礦少少嘅，同埋佢炒落去咧比較寒身啲嘅。 嗯， 咁咧好似你話新竹米粉咧，其實呢個咧我而家最近我都係好中意呢只米粉。 係咧， 佢咧佢食落去嗰個質感啊，好似哇，好似啲。意大利Angel Hair 嗰啲咁啊， 哇， 好， 我中意啊呢個 嗰啲嗰種感覺， 嗯、 我都近期都中意食新竹米粉嘅。咁、 嗯、 我覺得咧兩者咧食過去口感除咗唔同之外咧，兩者都 OK 嘅。 即係如果係嘅話，我會唔會係譬如用啲乜嘢嘅方法？如果我係炒嘅，可能新竹米粉好啲；定我如果我放湯嘅，會唔會係東莞米粉好啲？有冇咁嘅分別㗎？ 有。如果炒咧，咁、其實真係用翻啲排粉會好啲。 排 粉 係啦，炒嘅就用排粉。 系啦，因为佢炒落去咧，佢嗰只面质啊，佢容易炒啲，佢冇咁容易咧。即系如果因为譬如新竹嗰只佢幼身啦，佢受热嘅程度冇嗰只咁强劲啊。我哋炒嘅时候咧，佢有机会炒得唔好。咁啊，可能我哋浸嘅时候浸得唔好咧，都令到佢糊身，容易炒到碎晒。 唔好啊，唔中意啊。 系啦，所以我就建议用翻啲粗身啲嘅炒。 咁如果喺处理方面嘅，系咪所有嘅米粉其实都要浸噶？因为我见过有一啲，譬如可能系泰国嘅，佢 系 嗰啲啊，嗯，系啊，有啲系唔需要浸嘅，浸咗嘅话咧就大件事啦，佢溶晒， 系啦，会好似糊糊地咁啦， 冇错冇错，所以其实有时你就会发觉唔知点搞咁样嘅，咁其实系咪头先讲嘅排粉啦，或者系叫新竹米粉嘅话都要浸咧， 全部都要浸嘅， 要浸嘅， 系啦，咁但系排粉我建议咧，你就会撒一个滚水，咁啊俾少少油落去，系啦，咁通常咧，因为我又好懒嘅，我一撒咧可能会撒定一兜喺度嘅，咁啊摆喺雪柜随时可以攞出嚟， 咦呢个方法好。 好啊，因為你 可以擺幾耐啊？ 其實咧，你問我一個星期冇問題嘅， 一個星期 係啊。但係只要咧，我哋烚完落咗啲油烚啦，咁我哋浸一浸咧，浸到軟身，大約六分鐘到咧，我哋攞出嚟吹凍，必須要吹翻凍佢。咁只要我哋係真係自然攤凍咗嘅情況入櫃咧，佢儲存嘅時間就會長啦。 長知識啊！係啦，呢個你可以隨時擺定喺度，係嘛？係 啦，我自己又比較懶啊，可能烚定幾日咁。 唔好咁講，烚定幾日你攞啲俾我哋。 唔係啦，都係阿昌哥烚嘅啫嘛，我得過一人烚咩？ 好啦，咁其實頭先我哋又講咗啦，如果我哋今次嘅呢個簡易宵夜嘅話，想炒個米粉嘅話咧，就用呢個排粉，係啦，先咧就烚咗佢先，係咪加少少油落去，係咪吹翻乾佢，又備用啦，係咪？好啦，咁如果係話即係簡易嘅宵夜，通常喺雪櫃裡面都係剩翻可能係半條金筍啊， 係啦， 嗰啲咁嘅嘢， 有幾嚿雞啊， 係啦，小強煲完湯嗰半條金筍嗰啲啦， 冇錯， 洋葱啊，可能有啲雞啊。 雞蛋啦， 系啦，雞蛋啦，咁啊，通常會有啲椰菜，即係有啲蔬菜類啦，可能有啲青紅椒絲啊， 好 啲薑啊咁嗰啲。咁通常咧，如果我炒米粉，我就會將現有咧我眼見嘅食材咧，咁我攞去切絲先啦。咁我建議我夜晚食，我就比較多蔬菜嘅，我就少啲肉嘅。咁當然啦，如果有啲雞，我哋可以切啲絲咁落去煎煎佢炒， 又要切啊宵夜喎。 總之乜嘢都要切絲。 我就建議咧用蔬菜就 OK 啦，因為佢唔使特別去煎煮炸，抌埋落去炒，基本上就好快搞掂。 冇錯，所謂宵夜，除咗你話要飽肚之外， 最方便，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嘈醒屋企人。 唔係就係佢聞到又出嚟食， 係啊，聞到好好食喎！ 你匿埋喺度自己整咗好嘢食， 有試過？跟住到最尾嗰時候，我就炒咗 阿哥你咁樣， 係啊，炒咗一兜就要 share 俾佢，其實你好唔想噶嘛。 我太太都有試過嘅呢啲情況， 係咪？ 有，所以真係唔好嘈。 我煮之前咧，我又問佢嘅，肚唔餓啊？食唔食啊？唔食啦。 唔食。 煮完之後， 或者俾兩啖我，係咪先？係啊，所以呢一個係要門嚟㗎。係。好啦，頭先你有講過嘅就係總之雪櫃裡面有啲乜嘢拎曬出嚟，即係嗰只切絲，係咪？可能金筍啊、洋葱啊，又或者係芽菜啊，呢啲咁樣啦，即係椰菜啊咁樣。雞蛋咧，雞蛋其實都係煎咗佢之後跟住。 雞蛋咧，我就中意咧打勻佢，攞嚟炒個底。系啦， 花 打 勻 佢，系啦，打勻佢，系啦，连埋啲米粉一齐炒嘅， 使唔使又打勻几只摆落雪柜备用啊？ 啊，呢啲又好方便啫，基本上啊好快，几秒钟嘅嘢唔需要嘅。 OK， 咁 咁其實就唔需要或者煎咗佢之後跟住切噶啦，唔需要啦，係咪就擺埋落去等陣炒米粉嘅時候 簡易版咁樣去做啊、 哦、？OK。 咁但係咧我哋基本上譬如我當啦係金筍絲、洋葱絲啦，咁切咗佢，咁、我中意，因為我真係中意食椰菜嘅，咁、所以咧有時都會有啲椰菜喺度，咁、切埋絲啦。 OK。 咁米粉我哋已經打好咗啦，浸好咗。咁、因為佢我喺雪櫃攞出嚟，佢比較爽身噶啦。咁我先起油鍋啦。咁有啲人驚咧，成日炒米粉，哇，好黐喎，點解會咁樣㗎？咁我哋咧，隻鍋一定燒得要夠熱，跟住拉啲油落去，跟住咧就係我哋先落咗個蛋先，係啦，落咗個蛋不停發，佢炒咗啲蛋絲咧，跟住個米粉就可以車落去㗎啦。 哦，咁就唔會 車落去。 係啦，我知你好中意用呢個動詞嘅，就乜嘢都係車落去，係咪？係啦，咁你車曬落去嘅話，就如果咁樣嘅話咧，就會肯定你嗰個鍋會夠熱啦。係，咁所以咧就啲米粉就唔會黐到劈劈咁樣。 係啦，通常你唔夠熱咧，就算你落唔落蛋。你唔夠熱，佢 黐底 㗎， 係啊，同埋有時你越炒佢會越一劈嘢咁樣，係咪就因為佢自己本身唔夠乾身啊？ 呢個咧係要睇你嗰個米質，我哋打嘅時候會唔會打過籠？咁通常咧，我哋如果打過籠咧，基本上你點炒佢都係糊嘅，好黏啊，好糊啊，好似好漿漿地咁。呢個就係主要我哋浸嗰個時間浸幾耐咧，即係幾滾嘅水啦。通常我哋大滾水落啊，浸佢六分鐘到撈起，差唔多個樣。 Okay, 这些时间就差不多了。 好了，现在我们就整红了个锅之后就会先落那些鸡蛋下去。 落少蛋啦。 跟着炒了之后呢 是啦，那我们呢就落洋葱丝，因为洋葱呢我就喜欢切大一点的。跟着呢洋葱丝炒两下，那我就落埋米粉的啦。那我就会转用筷子，我不喜欢用锅铲，因为米粉那边料下就会方便一点。 整松它。 是啦，整松它。跟着呢一路炒一路煎的时候呢，慢慢煎返热。它差不多够热的时候呢，我就金筍呢我都会落埋。 最后落。 啊，系最后先落椰菜丝，椰菜丝炒到差唔多嘅时候，椰菜丝喺度炒，用米粉嗰啲热力咧，去令到佢哋熟。咁、因为我又唔使特登去刻意炒咗佢哋先噶嘛。跟住后屘咧，我就落味啦。咁调味料，咁金筍丝而家系未落噶，咁、我哋慢慢煎住。但系咧，我哋嘅调味料就系生抽1.5汤匙啦，老抽亦都系1.5汤匙，食用水都系1.5汤匙， 1:1:1， 呢个就系1:1嘅比例。咁咧，我就会我中意食甜身少少嘅，我就会落呢个2%嘅茶匙嘅砂糖啦，即系其实系少少嘅啫。咁我调翻少少浓味咧，我就会落1%茶匙嘅鸡粉。咁呢个其实系好轻微嘅， 轻 系啦，好轻嘅，好轻嘅。咁基本上咧，我哋炒到米粉熱啦，咁落咗椰菜絲，其實佢好快熟噶啦嘛。跟住後屘咧，我哋就一路攞筷子揚開佢，一路落嗰個汁。咁呢個份量比例咧，就要睇下你自己炒幾多嘅米粉。呢、這個調味料咧，純粹講嗰個味口。但你炒幾多個米粉咧，就要一路咁樣加大佢啦。 明白。 係啦，咁落到咧，我哋色澤均勻之後咧，比如金黃色啦、深深地嘅時候咧，我哋就落埋金筍絲。跟住一路揚一路炒。咁但我金筍絲我切到比較幼嘅。所以基本上咧，辣幾下我哋都熟噶啦，同埋嗰啲係生少少都唔怕嘅。咁呢個就係我平時簡易嘅宵夜啦。 哇！呢、這個真係好正， 都唔簡單， 炒分鐘到咁樣，跟住就已經可以。 其實成個過程我諗都係5分鐘搞掂嘅。 哦， 係啊， 分鐘都好快啫。 係啦，咁食咧應該係2分鐘就搞掂。係 啦， 一分鐘 咁5分鐘咁簡單得㗎，昌哥搞啦，我唔搞啊。 係好啦，咁其實除咗呢一個嘅即係簡易嘅一個炒米粉之外啦，咁另外就係、如果連炒米粉我都覺得好煩啦，係啦，咁又有冇啲另外嘅一啲更加容易啲嘅咧？即食面有冇计仔啊？ 即食面都 OK 喎， 系 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嘅，真系 吓。但即食面当然啦，系咁已经落咗佢就话要，有时就会寡啲咯。即系如果你 系 咁，系 啦，我太太就成日话我喂你搞错啊，成日落嚟落去都系净系放汤咁样， 系啊， 煎只蛋加条 肠 仔， 系啊， 有咩新意啊？咁样 咪就系咯，呢啲茶 又闹你，系啊，俾人闹噶，餐蛋面都俾人闹， 系啊。咁后屘唉谂谂下，不如咁啦，整个捞面你试下啦。 好啊，好啊，好啊。 好嚟喎， 即食面 系捞面， 同我哋煮面平时咧就唔同嘅。 即食面嘅话，同平时煮面有唔同啊？点解啊？ 因为煮面咧，我哋煮到去70%到， 系啊， 跟住咧就山火落味，跟住捞匀就食噶啦嘛。 冇错。 咁但系咧，如果我哋去煮呢个 捞面， 系啦，我就通常咧50%。 至六成到， 嗯， 系啦，因为咧我哋唔可以狂滚佢嘅， 系， 咁我哋够热嘅时候咧，我哋嗱滚起佢啦，水多少少唔怕嘅，水多少少，跟住滚起佢，养开佢先， 系， 咁养开佢其实佢都三四成噶啦，跟住咧，但系我又建议自己攞出嚟咬一咬， 嗯， 最好咧中间咧仲有少少 硬硬地， 系啦，硬硬地，咁我哋轻轻再浸多阵。再養下佢先， 即係咬完就劈翻落去， 係啦，劈翻落去，劈翻個筷子落去。 我明白，所謂你講嘅就係煮意大利麵嗰個咁嘅嘢， 類似啦， 係啦，就係、是、要有咬口嘅，中間嗰個心係未 未得 嘅，係 啦，個心得做出嚟就已經過咗噶啦。 哦，明啦， 明白， 係啊，使唔使我學人哋嗰啲意大利廚咁樣？貼落去嗰個牆度啊嘛，係嘛？ 即係黐唔黐到啊？ 黐到就 食面應該難啲喎、 啊。OK， 係啦，咁其實就唔需要話即係完全好似我哋煮嘅湯面咁樣，係咪？ 要保留翻啲口感啦，七八成差不多啦。 好， 咁咁後屘我哋就會隔咗水佢啦。咁屋企基本上咧，我就攞啲乾淨水浸一浸佢。或者過冷河。过冷河呢个系步骤必须嘅，因为令到佢面质急速冷却，保持嗰个口感、 急速冷却 系啦。咁、但系食嘅时候咧，我都有要求嘅，喂，你冻冰冰点食啊？但系我要冷却咗佢先。跟住咧，我就中意加啲芽菜，咁啊呢个咧我就会炒少少芽菜啦。跟住个面咧冻咗之后，我攞翻出嚟，擎干水嗰阵时就好爽身噶，因为佢冷却咗嘛，佢会收翻。咁你食落去好似咦，如果有少少硬，咁啊正常嘅，呢个情况正常嘅。咁好啦。到我食，咁我準備啲咩咧？我就會攞包攞啲味 啦， 係 係 啦，攞啲味 精 啦， 即食面嗰個味精。 但係我就唔會俾曬嘅，咁、我就會咧落半包嘅味精啦，跟住咧我自己開翻少少嘅清水，大約係呢個一點五湯匙，係啦，咁我會勾少少嘅蠔油， 哇， 跟住加啲 XO 醬。 嗱，你記住佢用個勾字， 唔係車啦，呢個就 係啦， 勾 係啦，勾少少少蠔油，咁令到佢鮮味提升，咁啊再加啲 XO 醬，咁啊老抽咧大約係兩茶匙，咁啊撈勻咗呢個先。咁個面臨食之前啊，好啦，因為我哋擎乾咗水啦嘛，咁啊熱辣辣食先好食噶嘛，跟住拉尾咧就攞啲熱水淋一淋佢， 熱水 熱水淋一淋佢，咁咧令到佢咧會唔會凍啊？即係會暖，但係唔會好 熱 嘅。但係你個水夠滾淋落去咧，影響唔大。 撈完你都唔熱㗎， 係啊， 就算食開 暖暖地咁樣 咯， 唔會太熱。 正喎， 係啊，但係因為我哋過冷河嗰個程序咧，我係凍曬㗎嘛，所以咧我就攞熱水淋一淋佢， 正喎。 跟住咧燉兩下水，連埋啲味撈埋。 使唔使整啲葱花？ 最好啦。 咁就煎只蛋啦，都 OK 啊！ 我會噶，我會噶。 嗱，我就唔同你，我會開罐啲名牌嘅紅燒鮑魚。 喂，嗰啲好啊，嗰啲 正 啊， 係嘛？係 啊， 啊， 啊， 鮑魚撈面 係，咁啊非常之好味啦。好，咁啊，喂，多謝曬阿昌哥，今次咧就同我哋講咗嘅就有兩個非常之簡易嘅一個宵夜，係啦。咁啊，聽完之後嘅話，大家又肚餓啦，係咪？ 好肚餓啦，已經。 翻即係宵夜啊，晏晝啊，任何時間。你都可以炒個米粉，或者係整個呢啲咁樣嘅即係即食面嘅撈面都可以， 好，非常好。 喺呢度再次多謝曬昌哥 ，thank you， 多謝。 下次再嚟嘅時候，我哋要上榜啊，睇下我哋會唔會因為咁樣而肥咗啊！唔該曬你 ，OK， 拜拜， 拜拜。 剛剛開始彼此那種決心，明明懸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問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八十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再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害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 其实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也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多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越见相信，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差半寸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有爱无怨，情人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好啦，风骚食堂呢就嗰一段落啦，下个礼拜又有正嘢食。12:29，一阵返嚟呢 ,Todd Ellery 好特别啦，今次呢佢会同我哋呢嚟一个叫做大点月啊，点月啊，数下唔同嘅狗种，其实狗同猫都好啦，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啦。 富 十的士嘅有咩松鼠狗啊，咩歌姬狗啊，秋田犬啊，等柴犬啊咁样，佢就会每一种狗咧，即系每一次讲一种特别嘅其中一种啦吓，咁然之后讲下佢历史啊、品种嘅来源啊等等等等。咁如果大家有兴趣，佢首先我预告咗先，今日佢会讲歌姬。 哦， 歌姬咁，如果大家有养开嘅，有嘢想问嘅，都可以。 头先咪有个 fans 咪点唱俾只歌姬听咯？ 系啊，就点咗俾歌姬听咯，系啊 ，Kitty 啊嘛，吓， 系咪好短脚嗰只个？ 系啊， 歌姬 矮矮， 好可爱。 我有一次上嗰啲视频睇咧，有只狗咧好衰啊，就特登矮咗咧，扮咗个歌姬矮仔走。 扮我只只歌姬，我只只歌姬。 好啦，咁啊，12:30翻嚟啊 ，Dr. Eric 同埋稍后有呢个即安剧，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寻日录得的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确诊患者，上个月24日抵港等候转机，因为签证问题在机场限制区内逗留4日之后确诊。患者在1号客运大楼的5楼橙区和6楼橙区逗留，有关区域属于处理内地以外航班范围。机管局发言人回应查询时表示，严格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必须安排旅客在24小时内完成转机，未能符合规定的航空公司将可能面对惩罚措施，正就相关个案向航空公司严肃跟进。至于个案涉及的机场员工已经按要求着上个人保护装备，卫生署已经就个案发出强检通知， 据了解，目前有大约20名机场员工被界定为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必须隔离。新增的一宗 Omicron 个案的患者曾经在机场逗留4日。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这一宗个案未有进入社区，但危险未能完全解除，因为部分人士包括机场职员被列入紧密接触者，是否有感染是未知之数。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有个案滞留在本港机场不是第一次，机场曾经推出一些措施之后个案减少。他认为如果知道有旅客因为航班取消或其他原因需要滞留，应该立即进行检测以及每日检测，如果长时间滞留应该送往检疫，因为在机场滞留一段长时间口罩难免会除低，而机场亦有职员和其他旅客会有发生交叉传染的风险。他又说担心在机场的缺口如果不正视和处理，和内地通关将成为泡影。中大医学院团队和港大合作展开的全球首个人体研究发现，若果肠道内缺乏青春双歧杆菌，超过一半接种科兴疫苗人士未能达到预期的抗体水平，而接种伏必泰疫苗人士若果缺乏这一种益生菌和另一种细菌，亦会出现较低抗体水平。中大表示今次研究的发现有助提升科兴疫苗成效。中大又说研究显示调节肠道微生态将成为提升新冠疫苗成效和安全性的新方向，亦都意味补充青春双歧杆菌可以提高新冠疫苗成效并增强保护力。研究团队在今年4月至8月招募138名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成年人参与研究，年龄介乎18至67岁，在接种疫苗前和打第二针后一个月分别提供血液和粪便样本进行分析，以量度抗体水平和肠道微生态。深造专员赵慧贤宣布展开主动调查，审研政府推行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试验计划。当局在2013年推出这项计划，以钱跟人走的模式支援体弱长者居家安老，长者可以按个人需要获社署认可的服务单位提供日间护理和家居照顾服务，例如个人照顾、复康运动、膳食服务以及住宿暂托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和非常干燥，吹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朝早仍然清凉，新界气温显著较低，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4点，升55点，成交金额86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77点，升0.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65点，跌29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中国电力3.83元，跌0.51元，腾讯控股469.4元，升6元，阿里巴巴121.5元，跌4.2元。ESR 24.75元，跌6元，美团247.2元，升2.6元。恒生中国企业85.9元，升2元，盈富基金23.88元，升4仙，建设银行5.23元，升1元，京东集团339.6元，跌0.8元，港交所428.8元，跌6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94，日元113.08，瑞士法郎0.92，加元1.281，人民币6.37，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7点，跌77点。港金现价报16,560元，比上日收市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84美元，卖出1,77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Say so, then we say so, cause we with it, if we lay low, then we lay low, cause we chillin', everybody gotta say they're ball, even when the cat Hello， 我是 Karen 莫文蔚，识咗李志刚都有一段时间啦，佢嘅音乐感好重，音乐知识好丰富，是一个专业嘅 DJ。同佢做訪問絕對係可以暢所欲言啦！記住收聽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敏莊、阿草 ，Made in Hong Kong， 同學仔同你傾下偈。 就嚟畢業啦嘛，咁畢業有個表演 showcase， 好多同學就有其他嘢做啊，或者有啲同學而家轉嗰啲季節病啊，即係成日啲同學唔齊。 哇！我成日講到未健康最緊要，比較活躍啲嘅同學仔就幫其他同學仔記埋，唔好再擔心太多，唔好用時間去擔心，我哋用時間去解決問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電台第二台，馬俊偉同你繼續傾， 必須繼續走。 每个星期六，超 B 都会继续带嚟唔同嘉宾，教大家增值自己。 女人成日都话一世要养血嘅，咁所以尽量唔好食啲燥热嘢会比较好啲。即系好似我哋女人系一朵花咁，你成日将佢长期摆喺一个寒嘅地方，咁佢咪会巢咯。 都系阿姐度学翻嚟，用一啲 for B B 嗰啲纱巾，你爱嚟印咧，其实佢系唔会印咗你啲粉嘅，只会印咗你啲汗、哦。 今个星期六有我化妆师 Stephen Lau 同大家继续靓落去。 星期六晏昼四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终身美丽。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了。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好啦，嚟到我哋嘅宠物时间。 先 早晨啊， 早晨 ，Eric， 你好，你好。 佢哋叫你做黏膜主持人啊， 系啊，黏膜之父啊，你嘅声名叫做，讲到咁黏膜。 黏膜英文系点讲啊，医生？ 边只话？ 黏膜啊， 黏膜啊，黏膜 ，mucous membrane。 哦，好深喎 ，mucous membrane。 嗱，不过今日个话题咧，就真系考起我啲中文啦。 点解啊？ 因为咧，我头先都要问我啲姑娘咧，我哋今日讲嗰只狗嘅个种类咧，系啦，系点样讲嘅？咁叫英文就叫 herding 啦，就系叫 波记。 啊咩啊咩啊！ 系叫 又问紧护士姑娘啊！ 系啦，系佢哋都考喺佢哋都要translate 先至知，系因为呢啲动物咧就英文叫 herding 嘅，即系佢会第一即系嗱我哋将会讲咧，每一个礼拜都会讲一个唔同嘅 品种 啦，讲品种咁啊！啲品种我咁多品种，我点样拣品种咧？我认为最好嘅方法，我哋学多少少嘢咧，就原来咧世界啲品种咧分咗十个 group 嘅。 哇！即系所有嘅狗 under 十个 category 系咪 咁多品种？ 但系佢哋对唔住，系用咩去划分啊？ 系用有时系结构啦，即系佢身体嘅身形啊咁样啦。 嗯、 有啲咧就系佢历史啦。 嗯 有啲咧就係佢嘅 function 啦、 嗯， 好似我哋第一種嘅動物咧，今日 group one 咧就係、是、牧羊狗同埋啲我哋叫 cattle dog， 即係最追牛嘅狗啦，即係佢哋會同佢哋 工作犬，佢會做嘢嘅。 啱啱問個姑娘放牧。 放牧 系啦 ，cattle 嘛 ，cattle 系咯， 不如叫埋姑娘。 阿姑娘咪坐喺你膝头，系咪坐喺你膝头啊？点解？ 系我要 credit 佢啦，佢叫慈姑娘。 哦 ，OK， 系啊， 慈姑娘。 咁系啦，咁啊，放牧咧就系呢啲呢九种咧，系传统地咧系去放牧啲羊啊、牛啊。 堆埋佢一齐啊，帮个农夫做嘢嘅。 但系咧，我想问啦，阿 Dr. Eric 啊，而家今时今日喺呢个 city 里边，佢哋呢一种嘅都冇乜用啦，系咪？可唔可以咁啊？即系佢发挥唔到佢嘅本来嘅功能啦，会唔会？ 坦白讲，如果你最近去过啲农业嗰啲地方咧，其实咧唔系好多用农业真系用翻狗噶啦，有嘅。 佢系用咩啊？ 用机械人。 有嘅，睇下个农业个 size。不过你知啦，其实大部分啲农业都好大机械化噶啦。 系咯，唔使噶， 即系而家猫系唔捉老鼠噶嘛， 捉噶啦， 冇噶啦。同埋好多时而家嗰啲系 intensive 噶啦，即系即系你而家有啲拣牛，有啲有机嘅，啲牛可以周草喺个草原走嗰啲就可能仲用嘅狗啦。不过好多喺譬如买 Angus 啊嗰啲咁咧，好多时系喺个大厂嗰度制出嚟嗰啲牛又比较惨啲点嘅。 OK， 系啦。好嗱，翻嚟个 topic 先。首先你讲十种系即系啲狗系分十种嘅，咁不如而家你数下，你系咪会数嗰十种啊？ 哇，讲十种啊，咁你哋闷死啊！ 哦，咁啊，咁就讲一种咧，就今日就系讲呢个 cattle ship 系咪啊？ 系啦，咁啊，放牧嘅呢啲牧羊狗啦，叫咁啊，即系 cattle 同埋呢个羊狗。咁啊，我就特登拣就系我哋香港会见啦，有好多品种你唔会见到嘅，有啲会见嘅，譬如牧羊狗一个啦，譬如英国牧羊狗啲好大嗰啲 fluffy 啊，嗰啲狗啦。不过咧，我哋香港我就做兽医最常见就歌基啦。 歌基，我唔知道原来歌基 都系咩？ 只脚好短， 系啊，佢做咩？佢赶咩？ 跟住系咪英女王养嘅嗰啲啊？ 系啦，你讲得 好啱。佢好中意嗰只啊嘛， 系啦，佢哋历史悠久噶。其实原来歌姬有两种歌姬嘅，有一种咧叫Pembroke， 另外一种咧叫 Cardigan， 即系嗰啲樽领衫。 樽领衫 Cardigan 系啦，咁就两种品种系好难分嘅，系有啲颜色 difference， 唔系好大分别。 但系 size 一样嘅 ，size 一样嘅，又系长长短短脚咁样嘅。佢哋历史其实几时开始呢？就1930嗰时咧。英女王就喺英國皇族breed 到出嚟咧，就有人俾咗一隻俾 Queen Elizabeth II。係 啊，佢好中意嘛。 係啦，佢而家都咁。咁啊，原來佢係內源嘅一份子嘅故仔嚟嘅，所以點解佢哋好有同呢個品種同英國皇族係好有關係咁樣嘅。係啦，咁你見佢哋攞嚟追狐狸啊，都有少 打獵嘅時候就會帶埋佢哋去㗎。我見到佢哋有㗎，因為佢哋每一年都要打㗎， 係啦， 都要去㗎。 香港勁興嘅，其實真 係係咩歌姬？ 歌姬係我哋即係絕對同貴婦狗冇得比啦嚇。不過貴婦狗之後咧都係 top ten 入邊㗎啦。 哦， 係啦。 點解香港會咁受歡迎呢？ 我感覺佢細只啦，個樣又開心啦，佢個身形又睿智啦，因為有長有短腳， 係真係 真係㗎。因為 有啲狗又好唔開心㗎嘛。 係啊，譬如可能你嗰啲叫做乜嘢啊？ 澳門嘅跑狗 扁鼻嗰啲 啊， 扁鼻嗰啲嘅話，你會唔會覺得佢冇咁開心 啦？係 啦， 或者 狗， 可能俾你狗講你咁啦，係啦，係 啊， 係啦。所以不過佢哋嘅 personality 係 咩？我下次留意下先。嗰啲樣好開心㗎，係 啊， 開心嘅， 成日都係笑咁樣㗎，係啊，笑咁樣㗎。 係啦，要咬你嗰陣時都笑住嘅，好。 你试过啊？ 系啊，好似我咁 样试过啦。呢啲狗咧，我成日都同啲客人讲啦，歌姬咧系一只，其实一只你咁啊，我讲系一只追羊嘅狗嚟嘅，其实一只大型狗喺个细型狗嘅身形嘅啫。 哎，我好辛苦。点 解你要咁形容咧？ 系啦， 本来佢应该系大只噶，但系沟到变咗只脚咁短啊。 系啦，佢嘅沟到佢变到咁短嘅啫，咁咧就佢脚短都引致问题。不过咧，讲佢性格先啦，所以咧呢啲狗咧，其实如果训练得唔好咧，系有危险嘅。系啦，因为佢哋个口型嘴型同，其实如果你摆佢个头，佢头系不对比例大。 我都觉得系啊，其实我觉得佢比例唔啱，所以我唔 系 好中意。 即 系 头大身细啊？ 系啦， 系啊，个头好大咯，系个但个脚好短咯。佢应该 suppose 系有五尺高嘅，咁但系佢无端端变好似我咁样，我都觉得好奇怪。 我同你一样咁样。 得四隻爭轉半咁，你嗰陣覺得佢個比例係好怪，好似啲細路仔畫嘅公仔咁樣 咯。係啦，係啊，日本人有個啲公仔叫 Chibi， 都係因為個頭大身細係得意嘅。 係，我知。係 啦，所以咧就係咁樣啦。咁咧就佢哋不過係咯，好好嘅 family 狗嚟嘅其實。不過咧就訓練嗰度咧就一定要要我哋叫 positive reinforcement， 唔可以用 negative 嘅，即系你唔可以打佢，唔可以闹佢嘅， 只可以赞佢。 系啦，你可以咬坏只狗都应该咁样样，不过咧呢只狗特别需要添嘅，因为咧佢你如果打佢呢狗可以变好恶嘅。 哦，系啊， 个几好恶噶。 系啦，可以危险嘅，因为头先讲佢头比较大，佢身形基本上系 perfect 咬你问题嘅啫，你明嘛？ 系啊， 系啦， 咪笑咗齐齐咯个样。 但系咧，我而家即系嗱，我真系以前咧冇乜留意，但系睇翻图片咧，我而家即系 search 咗，佢只脚短得咁紧要，佢点追狐狸啊？ 系咪啊？ 只脚咁短， 唔系因 密集啲咯， 系 啊 系 啊， 肌肉稠咁样。佢个啰柚嗰两嚿肉咧，直情系正嘅，系啦，好味嘅， 好 味，好 味，你食过 嘅。嗱 ，Eric 唔可以咁样噶，医生，我一路好尊重你。你话佢个啰柚好味， 好似火腿咁样，系咪？ 真系离晒谱啊！ 我听人讲嘅就，我听人讲嘅 啫。系真嘅，有时候有啲狗咧，佢后背个后腿咧，好结实咧，好似嗰啲即系 咬啖，好似 baby 咁样。 即系 你 会觉得好似火腿咁样噶。 喂，但系多多 Eric 啊，嗱，即系如果从你嘅角度咧，我因为我唔识嘅，但我净系见佢脚咁短，通常呢啲 bit 到咁唔合比例嘅咧，系咪会有问题嘅？ 会唔会啊？多病 啲关节 啊？呢个品种咧，其实嗰啲问题多端到咧。真係多端嘅，嗱咁啊冇狗係魚尾啦，咁啊佢呢只品種都不是魚尾嘅，咁啊最即係行為上啦，就佢哋有個頭先我講話佢哋會困住啲羊啊牛啊追住佢咁樣噶嘛，佢呢只品種咧係中意見到細嘢咧就咁樣做噶啦，所以咧。有一堆小朋友咧，佢會有個 tendency 去追佢哋，去困住佢嘅嚟嘅。 幾好喎、 啊！追小朋友、 啊，幼稚園就可以養佢哋。 係啦， 係啊，好笑啊！ 咁你有五至十個小朋友咧，呢啲狗就當佢養咁樣應付啦。 困住佢哋。 哇！會唔會追啲龜啊、兔仔啊咁樣 啊？咁從係即係除話呢一樣嘢之外，呢、這個就佢嘅天性啦。 天性嚟嘅，天性嚟嘅，係啦。佢哋聽到別係小 boss 嘅，特別如果開頭你訓練得唔好咧，冇咩同其他動物接觸咧，佢哋就比較保護 性重啲， 仲係重啲嘅，咁就變咗有啲危險嘅。 明白。 同埋呢啲狗唔可以俾佢肥啦，因為佢永遠呢啲咁嘅長型短腳嘅身形嘅狗都唔應該肥噶啦。啊，咩狗都唔應該肥，呢啲特別衰啦。OK， 咁不過咧問題就多端啦呢啲嘢。 例如咧， 第一樣嘢你估唔到，哥基狗咧牙齒係特別容易壞嘅。 點解嘅？ 同其他狗比問嗰種遺傳嘅呢啲。 哦。 係啦，咁就佢肥啦，肥胖啦，因為佢身形佢頭又咁大，佢腦又一樣，佢口又食得吞得好多嘢，所以咧口容易肥嘅呢狗。 嗯。咁佢會拖住個肚腩咯，如果嗰只太肥， 係 唔係即係 刮損個肚腩？ 會噶，我見到有啲真係咁噶，揼下揼下咁樣，好似你咁。 嗰啲臘腸狗都係㗎，臘腸狗又個肚撈地撈地嘅。 嗯， 係啊，咁如果不過如果咁樣做最慘係佢會佢其他問題會揭發，因為啲狗腳短咧，好多時啲佢啲沙漏哥啊，同埋個髋關節啊，個 就會出事啦， 膊頭啊，佢哋遺傳得唔好㗎啦，因為佢哋啲腳短，可能啲骨一邊長一邊短，就好多時啲教就唔 stable， 所以咧就好容易副关节炎嘅老咗。 嗯， 所以佢肥咧就一定依狗会老跛噶啦。 嗯， 咩咩肥就 跛啊， 会跛啊，老咗就会 行到。 咁即系呢个算系一个 advice， 即系叫啲哥基嘅主人要小心啲，要 keep 住佢嗰个唔好太肥，系咪咁意思啊？ 系啦，就小事就跛，大件事咧会弹，因为依啲狗咧好多背脊问题嘅。 嗯， 系啦，所以就又系依啲啦。咁啊就佢同埋依只狗品种有个可能。有啲狗會有個神經系統退化嘅，呢個又係遺傳避唔到嘅，所以就有時有啲狗就會無端端後腳唔好 work， 彈彈地，係因為佢啲肌肉神經系統唔 work， 有少少似人嗰病嘅。 嗯，通常呢啲如果係即係冇頭先你所講嗰啲毛病啦、正常健康嘅哥基大概幾多年壽命到㗎？ 哥基都長命㗎，我認為閒閒地都十。二至到十五岁 嘅， 一般嘅狗仔嘅年纪咁咯，嗬， 呢啲都算中型狗嚟嘅， 系都适合一般嘅小型家庭嘅，系咪？即系佢嘅性格都会温顺嘅，可唔可以咁？ 系啦，不过呢个 group 嘅狗咧有一个特点咧，就是、你话啱唔啱香港？系睇下个家庭啦，因为咧啲狗呢个 group 嘅狗咧，全部都好活跃嘅。所以咧要出去行啊，頭先講要 socialize 啊，就好緊要嘅。所以如果冇時間養，係想養隻松鼠狗嗰啲家庭咧，即係公仔狗咧，這個就唔係公仔狗嚟嘅，因為佢養我有少少似， 但佢個樣似公仔嘛。 系啦， 虽然因为佢本身系工作犬，所以要俾佢行下， 系啊，要行下供下咁先得。 明白晒，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多谢 Eric 吓，同我哋讲咗呢个歌 机 狗， 多谢 多谢 Eric， 至少我哋有特技测验，好唔好？ 好啊。 好啦，咁跟住翻嚟咧，我哋今日嘅即安其实稍就即刻送上噶啦，亦都我哋嘅风骚范围咧，即系我哋呢三个咧就可以系 系冇错，系啊， 讲声拜拜， 听日又嚟啦， 听日 又嚟点唱啊？ 系啊系啊，大家亦都可以谂下嘅就有啲咩嘅点唱名单啦， 听日又有点唱啦， 有啲咩歌可以听啦， 同埋听日有位特别嘉宾， 冇错，就有麦玲玲师傅， 其实我哋电话做过一次，不过今次系亲身上嚟同我哋倾偈， 冇错， 听朝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范围再见， 拜拜。 Bye.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Jenny 啊，你想而家食饭定系直接翻公司啊？ 我想去一去陈生陈太新装修嗰个单位睇下，顺便揾啊施芬师傅倾两句。 揾施芬师傅啊，你打电话俾佢咪得咯，唔使专登去揾佢啦。 咁我都想睇下个单位装修成点啫。话晒陈生陈太都系我哋十几年嘅大客，跟紧啲好。 啊，但系而家呢个钟数好似系食饭时间、啊，我见你今朝都净系食咗个苹果，你应该肚饿啦。不如我哋食啲嘢先啦。 我唔肚饿啊，同埋咧，我就系与师芬师傅佢哋差唔多食完饭呢、這个时候去揾佢哋最好啊。晏咗嘅话，我惊阻住佢哋做嘢。嚟啊，行啦！ 吓，你唔肚饿，但系我好肚饿咧。哎呀，不如我哋打个电话俾师芬师傅先。有冇咁啱得咁巧啊？嗱，即系我唔系特登夹嘅 ，Jenny。呢个时候电话冇电，咁点通知师芬师傅啊？ 这个时候会是谁呢？诶 ，Jenny 莫莉 ，Hello， 师范师傅，我哋头先喺附近做嘢，顺便顺路上嚟睇下咯。 哦， 师范师傅啊，本来咧我系谂住打个电话话声你听嘅，但系我电话咁啱冇电。 哦，冇问题，冇问题。啊，你哋小心下，啲地方有啲乱啊，呢度。 喂，师范师傅。好彩冇事咋，几惊啊！嚟到好似上次咁啊，见到你个同事喺度又食烟又饮啤酒咁啊！ 我哋啦已经好严厉咁样谴责咗佢啊，讲明喺开工期间咧就绝对唔可以食烟嘅。 食烟？有人喺度食烟？唔系啊嘛，唔好吓我。 梗系唔系啦 ，Jenny 啦，你闻下，你闻下，一啲烟味都冇嘅，去睇下睇下，连烟头都冇过，点会食烟啊？ 咁都好啲，你知啦，呢度咁多油漆、天拿水，都系一啲禁易燃嘅物品，如果有明火嘅话，好危险噶。 正正因为咧系我哋呢度有咁多嘅易燃物料啊嘛，所以我哋绝对唔容许有任何明火嘅。边度止吸烟啊？一啲涉及高温嘅工序，例如烧焊等等啦，都唔可以喺呢度进行嘅。 除此之外，高度挥发性易燃物品应该摆喺易燃物品储存柜。如果需要使用呢啲易燃物品嘅时候咧，都必须要确保通风良好，以免易燃气体累积到一个危险嘅浓度啊。 除了油漆、天拿水，通常在装修的地方都会有很多垃圾的，例如木片、竹枝、包装材料等等，这些都是可燃物品，所以都一定要定期清理啊。 这些我们当然有了，你看看这里是有少少乱，但都尚算干净嘛，是不是？不会成地垃圾的，我们 是啦，记得安全起见，最好要摆定个灭火筒在旁边，万一有什么意外都可以尽快扑熄火种。 啱啊，不过话时话，有机会引致火警的成因呢，除了因为一些可燃或者易燃的物品、烧焊工作、电力装置，例如电线啊、制箱啊，不小心处理的话，都可能会引致火警的。 是啊，所以啊，电力装置一定要找啲注册电力工程人员去安装，仲要定期维修同埋保养。 除了定期检查之外咧，我仲经常提醒嗰啲同事要避免嗰啲插咗负荷过大啊，嗰啲电器啊咁样啊，就会咧摆喺一啲通风良好嘅地方，同埋一定要定期清理啊。 哇，系、哦，师芬师傅啊，咁你有冇同你班同事预先设定一个火警紧急应变措施呢？万一不幸发生意外嘅时候，大家都知道点做啊嘛。 其实我哋做装修嘅咧，每次去到唔同嘅地方开工啊，都一定会睇清楚现场环境嘅，最基本知道嗰啲灭火设备啊放喺边度，逃生门位置啊咁样啊，最好谂埋一条走火路线添，一旦发生火警啊，都可以作出适当嘅应对啊嘛，啊同埋尽快离开现场啊。 哎呀，听到先芬师傅你咁讲啊，我就更加放心将啲工程交俾你哋啦。啊，好啦，唔阻你做嘢啦，阿莫莉啊，我哋翻公司啦。 吓 ，Jenny， 即刻翻公司唔系啩？喂，系咪应该我哋去食 lunch 咧？ 啊，系、哦，我哋未食 lunch 哦，嗬。咁啊，食完先翻公司啦。 好啊，拜拜啦，师傅，下次见啦。 好啊，快啲食饭啦吓，拜拜，拜拜。